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收听 MJ 13，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为什么会一开咪就有些东西卡在喉那里呢？ 喜谈，你对着我喜谈。 是啊，没错了。那就来季尾啦，即就来 season break 啦。所以上次啊，刘六小姐上来呢，那引起很大的回响。 其实都不是很大。 都挺大的，都啲人都挺好反应啦。 你好啊，我有看的其实。 是吗？ 嗯嗯。 你真的有看的吗？ 嗯嗯， 就是你入到去啊。 嗯 嗯。 哦 ,OK。咁啊，啲反應幾好啦！咁啊，啲人都話：喂，一定要揾阿陸小姐上多嚟一次咁。咁所以咧，就季尾之前咧，咁大家反應咁開心啦。咁啊，上次啊劉陸上嚟，我都話：喂，快啲幾時再上嚟講喪屍啦咁。咁咧，我本來呢句咧就求其噏嘅啫。咁 嚇，等我咁認真喎、 啊。係啦，跟住陸小姐就好認真話：好啦，好玩啊，好玩啊，幾時再上嚟講喪屍啊？咁 唔係，其實咧做完之後咧，幾開心嘅嗰一日。 點解咧？ 开心了几日，系 咁紧要。 唔系，跟住我发现啊，原来咧，我真系好中意做节目噶，就系咁咯，咁咯。 哦，咁啊，咁啊，下个 season 又揾你上嚟。 你而家呢句又系 唔系呢句认真嘅呢句？ 哇， 呢句已经唔敢再讲少啦，系嘛？ 唔系啊，同埋咧，我 Facebook 都有啲人即系可能大家即刻听完我哋话，诶、哎、睇反应啦，咁啊，跟住有啲反应，咁、有啲 message， 有人问下我去旅行嗰啲嘢啊，咁样样。咁啊，咁都好开心嘅，真系，同埋 系咯。不如开个旅行节目俾你啦，好嘛？ 旅行节目好难做噶，如果真系做旅行节目，我唔介意你系咁 sponsor 去旅行。 开个节目叫做 hea 爆新假期， 新假期 OK 喎。 新假期 你 系 咪不断要赞助去旅行先？哎，我 update 下先。有人问我上次咪话去尼泊尔嗰啲嘢嘅，即系我上次有提过尼泊尔啦。跟住 系咩？我唔记得咗你。 有类似问我想去边度噶嘛？你问我，咁我话啊，可能会去北京、内蒙，同埋想去尼泊尔啦。 去咗啦。 咁未去，咁但系有人就问我尼泊尔嘅嘢，咁我都 send 咗部分我有嘅资料俾咗个听众。咁但系其实我而家 plan 好咗一个旅程啦。喺、我隔咗两个礼拜之后，我知道咗，我应该会圣诞节去 埋 北海道。 哦， 啊，跟住 我 为 你埋阿美添， 唔系啊， 追查呢个丧尸嘅故事。 九月尾会去一次台湾， 嗯， 咁就啊，如果有台湾嘅朋友就揾我啦，带我去玩啦，咁样， 嗯， 咁我去做嘢嘅，其实台湾就 啊 ，OK， 咁啊，咁啊，如果有啲听众朋友系喺呢个北海道啊，即系日本嗰边居住嘅。 有噶有噶，我哋MJ 十三咪去到世界各地，我话俾你听，捷克都有听众啊。 北海道、啊，如果住喺北海道，好开心喎、啊，嗰、那个听众。 系啊，一定会好开心啦、啊。咁或者有啲听众朋友喺台湾，即系可能有啲系即系有听开嘅听众朋友啦，喺台湾嘅话咧，咁就可以喺 Facebook 联络陆小姐，就带佢去咩啦吓。 我试过有喺泰国度诶见过听众噶啦都。都 OK， 我喺泰国见过鬼， 啊、都几开心。 你嗰个反应同埋眼神，似我试过泰国见到鬼啊！ 喺啲唔同嘅地方去见翻啲听众都好开心， 好开心啊，系、嘛？咁啊，好啦，咁啊，嗱，咁今日咧就咪住啊，俾卓飞讲少少回应翻少少嘢先。咁啊，嗱，上一集咧就有位嘉宾啦，就系、是、阿 James 啦、朱启平同埋阿金啦，就上嚟讲咗呢个伊朗个科学家。即系啲信息啦，吓一啲最近嘅消息啦，咁样咁就引起都几大嘅反应，因为一个礼拜啫嘛，即系都唔够一个礼拜，礼拜一出街系咪？跟住到咗今日，咁今日我哋而家录紧音咧，就礼拜六啊，都有几千个听众啊上去 forum 嗰度睇过，咁有好多回应，咁啊有好多听众朋友嘅回应都话：喂，究竟系咪真噶？咁当然啦，嗱。嗰、那個伊朗科學家佢自己聲稱，嗱，我深信，因為我揾阿 James 上嚟咧，我都深信阿 James 咧就唔會作一啲古仔出嚟。咁而嗰位科學家所講嘅嘢，嗱，起碼科學家係咁樣講先，係咪真係成功咧？係咪真係佢做過一啲可以研究到一啲反地心吸力嘅儀器啊，或者一啲醫療嘅儀器咧？嗱，呢、這個根據阿 James 講咧，呢位伊朗科學家 Kasia 咧，就係佢承認咗係有呢個咁樣嘅研究出嚟。咁當然佢形容過好多科學嘅理論啦，例如一啲光嘅原理啊，或者一啲反地心吸力嘅原理啊，咁樣你可以唔相信嘅，其實冇所謂，因為的而且確我呢個節目亦都即係做咗咁耐啦，除咗呢個節目或者以前嘅節目，我都不斷喺度強調大家聽眾就係唔好 MJ 十三裏面講過嘅嘢你就相信。即系你唔相信系理所当然嘅，因为我哋嘅教育或者我哋一路学校或者政府或者所有俾到我哋嘅消息都系话，喂，我哋所谓嘅物理学嘅定理唔系咁样噶嘛，咁所以你唔相信系冇问题嘅，咁我就觉得呢个我绝对欣赏有啲听众系会自己去谂下，跟住自己去揾一啲资料啦，咁当然啦，你譬如里边啊 James 有啲言论，可能佢讲过话一啲即系形容过有啲朋友嘅一啲黑人朋友，咁佢就用咗黑鬼呢个字咁去形容啦，咁当然咧就可能即系唔系一个太尊重嘅一个讲法。咁但系 anyway， 大家了解就得啦吓，即系当然我哋自己身为主持，我哋尽量都避免一个咁样嘅称呼，因为的确咧系唔系太尊重。咁但系亦都换另一个角度去讲，其实如果你唔系心存一个歧视嘅心态去讲咧，咁其实都系一个称呼。当然我哋都尽量避免呢样嘢啦。咁好啦，呢、這个回应咗啦。咁如果听众当然都系等下啦，九月几号咁，如果 Kasia 真系会公布呢啲咁嘅技术咧。咁大家就知道佢讲嘅嘢就未必係假啦。咁佢公布未必一定真㗎，即係佢公布都可以係假㗎。咁但係即係呢个就係等返即係等时间去 proof 啦。咁而另外仲有一个回应呢，就係、是、上一集呢其实有听众都话，喂，有冇搞错，即係我等极都听唔到，或者我都唔知点听，或者点样 download。 嗱，其实我都要解释返俾啲听众朋友听先，因为作为一个网台呢，仲要系一个免费嘅频道啦，其实都希望可以即系 reach 到多啲嘅听众去听 MJ13 或者系原网台其他嘅节目嘅。咁我哋有啲技术喺后面背后做緊有啲测试嘅。咁而点解个测试其实唔系所谓一刀切嘅，其实大家可以留意到呢个测试永远都喺 MJ13 嗰度去做一个测试。咁因为首先呢个技术系我希望可以发展落去。而我冇理由攞其他嘉宾或者其他主持嘅节目嚟搞飞嘅，所以我就一定系攞 MJ 十三去测试，亦都 MJ 十三即系多谢啲听众朋友支持咧，就比较多人听，咁所以咧我就攞呢个嚟测试一个流量咧，系一个理所当然，我会攞 MJ 十三嚟做测试，咁而希望可以做到就系喺将来或者喺不久好快脆吓，应该就系大家上网，总之一到八点钟。就可以 click 入去网站度咧，就可以听到一个 live cast 嘅。其实呢个 live cast 嘅技术咧，就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可以同时间听到 MJ 十三，就唔使等大家去 download， 因为你啲听众朋友一定知噶啦。如果你 download 咧，你往往星期一晚，如果你 download 到咧，你好彩嘅啫。 系啦，一般咧都要到星期二上昼先 download 到，因为实在都多人入去啦，同埋你往往 download 嗰个技术其实系要用咗部电脑好多资源嘅，咁所以有啲时候啲资源就 jam 死晒，成个 server 都 down 咗啊咁。咁所以希望做到个技术就系喺大家部电脑面前可以即时听，而听完之后咧，其实你可以稍后时间去下载翻。呢、这、一个咧系我哋而家路发展嘅技术，亦都避免唔到，而都唔会停噶啦，都会继续咁样研究落去嘅。咁点解咧？因为当呢个技术成熟咗之后咧，世界各地其他人咧，如果佢有一个叫网络收音机，嗱，其实香港唔多，但系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嘅，有一样嘢叫网络收音机嘅，你听过未啊？ 我听过，但系唔知道真正嗰个执行系点。 嗱，执行就系一部普通收音机啦。咁然之后咧，你有一个 function 可以 park 就你可以 park FM AM 咁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就系可以 park 就 park 咗叫 Internet Radio。咁如果我哋而家呢个 livecast 嘅技术成功嘅话咧，咁 park 咗个 Internet Radio 咧，就全世界各地亦都可以即时可以收听到原网台嘅节目噶啦。即系就透过个收音机，咁俾好多公公婆婆都可以听到，就唔需要一定要识上网。要去撳 download 跟住再攞嚟揾個 player 去聽，其實唔一定係咁噶。喺不久將來咧，我哋係會喺網絡收音機嗰度都可以聽到原網台嘅節目。咁呢個係我有個責任，或者係我嘅工作上高有其中一個任務係要完成呢一樣嘢嘅。所以 livecast 嘅測試咧就不能避免啦。咁所以聽眾朋友希望大家可以容忍一下啦，或者係俾少少耐性啦，因為反正如果我抌上去，你听唔到，你都可以等星期二去 download 嘅啫。咁好多听众朋友都系星期二 download， 咁就唔需要有啲听众朋友好怒气，有啲朋友就话嗱，如果你下次再做呢个咧，我发誓以后都唔听 MJ 13啦咁。嗱，当然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一个咁样嘅改动令到你咁干扰嘅咧，咁就请移玉步啦。 唔系，不如咁啦，以后你同啲听众讲，而家咧 MJ 13咧就改啦，逢星期二先出街，但系咧星期一天 其实已经抌咗出嚟啦，咁样咁好呃鬼嘅， 咁你又唔使俾人。话咁样， 唔系，我觉得一个问题就系、是，始终一种生活方式嘅改变咧，其实系会引起一啲人嘅不便。咁、但系呢一个不便系会令到更加多嘅人可以收听到，诶，卓飞同大家分享嘅一啲故仔啊、或者你当系废话都好啦吓，即系可以多啲人去分享到咧。其实我都系想咁样。 或者咁啊，嚟紧你开一个新嘅测试，咁可能逢星期日嘅，咁你净系攞星期日先嚟做测试，你净唱歌咯，你将你唱歌拉 咁系测试唔到嗰个 bandwidth 嗰个宽， 我谂都 系 好多人嚟听嘅。 我估唔会啊，你唱歌就会多啲啊。 系咩？ 系啦， 合唱啊， 或者影下刘璐或者影下刘璐跳舞啊， 唔好睇噶， 咪就系咯。一样啫嘛， 你嗰啲好啲嘅，你跳舞啊，不如 吓，我谂下先吓。咁、所以咧，呢个测试希望大家听众朋友啦，即系长气啲讲多次，希望听众朋友有容忍吓，因为呢个测试将来都会系咁样运作噶啦，咁样咁你早少少学习啦吓。好啦，咁啊，今日咧就讲丧尸啊嘛，阿刘璐系嘛， 系啊。 咁丧尸你做晒。佢系好犀利啊！ 冇做晒啊！ 佢做咗功课啦， 系咁，二都要做功课嘅，点可以唔做功课咧？嗬， 系唔做功课又讲唔到嘢嘅。 嗯， 好嘛，咁你知道丧尸系咩嚟咧？ 喂，其实如果讲丧尸咧，即系以前你睇戏啊，或者游戏啊，甚至乎一啲小说啊、电影，即系太多人用呢个题材嚟讲啦，系啦，一路 而且搞到好似好假咁啊嘛， 都唔知道真定假咁样嗰啲咩？譬如我记得系咪有一套叫廿八日后嗰类啊？ 廿八日后，仲有一个廿八周后， 系啦，咁又会有啲病毒啊，引致到有丧尸有食人啊，甚至乎香港都有啲类似咩嗰啲啊，我唔记得香港都有啲电影嘅 电影 系啦，唔系香港有丧尸咁啊！但系咧，其实一路以嚟咧，譬如喺新闻上边见到嘅咧，都好似冇呢类型嘅新闻，只系一啲传说嚟嘅啫。咁啊，甚至乎我哋中国嘅可能以前僵尸，你都可以归类为即系类似丧尸啦，都系传说啦。咁但系丧尸其实我有上网即系做嗰啲资料搜集啦，即系佢个来源咧，原来又唔系假得晒嘅。即系我睇到有一啲通常都系同宗教色彩有关啲。 唔系，我估佢当然唔系好似我哋。睇嗰啲咩 Walking Dead 啊嗰啲咧， 唔系电影咁重嗰一种嚟嘅， 嗰啲即系直头系块面烂到甩咗个头，甩咗只眼啊，佢都仲可以继续 或者 Halloween 你见到有时周街烂晒面啊， 通常 嗰 啲通常嗰啲走埋嚟，我想中佢噶啦。 如果系女仔咧， 睇下佢 睇样啊， 睇下佢， 但系嗰啲样通常都系好腐烂嘅。 冇人睇样啊， 咁睇下妆化得好唔好啊嘛，个样嚟噶嘛都系。咁啊，其实咧丧尸，我睇翻即系无论系僵尸又好，丧尸又好，都系同有少少宗教色彩嘅。咁、 嗯、 譬如好似如果话丧尸咧，佢就系同一啲比较非洲嘅地方巫毒教，即系 巫术啊， 系啦，巫术有关嘅。咁、啊、而僵尸就系同呢个以前嗰啲叫做咩道士嗰类啦，道教啦咁样有关。我先讲少少僵尸先，僵尸可能我细个其实有睇啊林正英嗰啲戏咧，就真系好鬼惊嘅咁样。咁啊，知道佢哋又会吸人血啊，又系会即系咬人啊，会害人啊咁啦。 但系嗰啲真系吸血嘅啫嘛，吸完血就走噶啦嘛。 系啊，咁但系被吸血嗰个咧又变咗系另外一只僵尸。 但系佢唔会咬咗你块面啊，食咗你只手啊，咁样唔会噶嘛。 唔会嘅，咁又唔会嘅。但系总之佢有一个共同，即系同西方嘅丧尸有少少有关，就可能系个都会系一啲传染性嘅有呢个因素喺度。咁啊，觉得但系其实僵尸即系都有人讲过啦。以前喺湘西嗰度，其实有啲人系搬运嗰啲尸体嘅时候咧，用啲竹咁去夹住两只手咁样绑住啲尸咁跳下跳下，令到人哋误会以为系僵尸啦。咁所以中国嗰个其实都唔系咁真实啊。但系咧喺西方头先话邪教，唔系邪教，巫术教啦，系啦嗰一种咧，就会系真实少少。佢话原来咧譬如。佢點樣去用一啲巫術去將一個人咧變做喪屍咧、 嗯？ 其實佢係用一啲藥粉啊， 嗯、 即係譬如係一毒素嘅粉啊，例如河豚啊、甲拐啊、溝埋蜘蛛啊，好多種類似呢啲咁嘅有毒嘅生物咧、 嗯， 再磨成一啲粉末咧，去俾一啲人食咗，咁啊進入咗一個假死嘅狀態， 嗯、 令到嗰啲人咧。就变咗好似死人咁，但系隔咗一段时间，佢就拎翻佢出嚟咧，就变咗做一个冇咗意志嘅一个躯体啦。咁啊，即系我哋称之为丧尸。咁啊，咁变咗。 我记得咧，這個、呢个咧早排咧睇 BBC 咧出过有个 documentary，BBC 啊，即系拍一个纪录片咧。咁佢直头访问咗一啲即系海地嗰度嗰啲巫师咧。咁佢嗰啲巫师直头当时佢就冇讲过其他生物，佢就话河豚，即系嗰啲鸡泡鱼咧。咁就捞埋其他嘅，即系佢净系讲其他啫，佢唔肯公开系咩。咁当然你好犀利啦，你揾到咗蜘蛛啊，嗰啲咩甲拐啊嗰啲啦。咁、但系当时 BBC 嗰个佢就话揾河豚，就攞咗佢身体一部分嘅器官，即系最毒嗰啲咧。咁然之后晒干咗佢，磨成粉咧，就渗落去。譬如我要毒啊流露咁样啦，咁、啊正话请佢食个饭嘅时候咧，就渗咗少少落去。咁 吓唔怪得知咁好人， 咁好味 啊！落街食你话唔好啦，嗌饭啦咁。 就喺佢送外卖嚟嘅时候，嗰下我就抌咗落去啦。咁咧就食完之后咧，其实你跟住假死咗。佢好似话系会喺条喺个坟墓度掘翻嗰条尸，其实佢未死噶嘛。咁、然之后咧就会喺佢个头入边咧揼一条木啊，一条木钉咧就破坏咗佢嘅记忆系统嘅。 即系其实系嗰个中央神经嗰类， 系啦，我又唔知道，即系可能佢研究咗好多年啦。总之佢揾到你个脑有边个位置就系个记忆系统，咁佢揼咗落去咧，你就冇咗你嘅记忆。 嗯， 咁然之后咧，你讲乜嘢咧，佢就跟你做咩。但系嗱，呢一种佢形容叫做 zombie 嘅嘢咧，其实咧就唔系真系，即系我哋睇电影嗰啲丧尸啊，即系佢个 function 只因为你俾 order 佢就照做嗰啲嘢啦。咁然之后咧，佢会系任你差遣啊，咁但系佢都要食饭嘅，佢都要饮水嘅，咁、但系只不过你俾咩佢食乜嘢咁解。 咁咧，譬如我见到就海地嗰度有其中有一个个案就讲咧，就系话佢之前咧有一个巫师啊，佢好中意一个女仔啊，咁、但系咧佢又得唔到呢个女仔，咁啊 变做丧尸， 系啦，将佢变做丧尸，后尾咧咁啊， 但 系 个样变唔变咧嗰啲？ 咁我就唔知啊，呢度冇讲到个样，睇唔到个 样变埋咁样，咁你中意嚟都冇用啊。 咁佢话咧，因为嗰啲亲戚咧，即系同佢做完个丧礼之后啦，咁真系隔咗一段时间，个坟墓就俾人掘咗个尸体出嚟啦。咁、然之后咧，因为个女仔嘅脚咧，其实系有个疤痕啊，咁、个疤痕咧，啲人其实认得个女仔，凭个疤痕去认翻个女仔出嚟。咁但系呢个巫师咧，同呢个女仔，咁隔咗几年之后，可以生存到几年喎， 即系喺埋一齐几年。 系啊，咁、但系咧，佢就开始后悔。咁佢后悔之后咧，就有一日喺个屋企度咧，成家人就见翻呢个女仔出现，但系已经变晒样啊，所有嘢唔同晒。咦，佢唔系死咗嘅咩？点解出现翻嘅、原来话个巫师后悔啊。咁但系咧，佢哋都有 咁点啊？后悔啫嘛，掹翻钉出嚟，咁佢就回复翻记忆。 道是一个即系好似传说式咁样嘅讲法啦，即系冇咁详细。但系入边即系我都喺度谂，其实一个人你将佢变到冇晒灵魂，直情好似行尸走肉咁样嗰种状态，点解佢突然之间即系好似有翻意识咁咧？咁佢话原来咧，呢啲调查话有一种，虽然佢用啲粉嚟去令到一个人变咗做丧尸，但系其实佢哋遇到一种食物啦，我哋可以叫食物啦，系会令到佢哋有翻个意识嘅。嗰样嘢就系盐啦。 嗯， 盐 盐 海地唔知系咪有好多海盐？ 系咁简单， 系啊。咁 即系佢平时食嗰啲嘢就唔可以落盐啊、味精啊、 啊 糖啊嗰啲噶啦。 佢话原来咧盐会令到咧佢哋系有翻意识，甚至乎会去攻击翻佢个主人嘅。即系个之前一路都系千依百顺噶嘛，但系当佢哋食咗盐或者系掂到盐类嘅嘢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去有翻一个危险性喺度咯。咁、但系呢个讲到呢个盐咧。又好似同我哋之后讲嘅嘢有少少关系啦，咁样吓， 少关系就系呢个阵间讲嗰个少少关系啦。咁嗱，其实咧，仲有咧，即系讲有啲丧尸，即系开个头讲，都有啲听众朋友话：喂，你哋唔可以唔讲喺 YouTube， 大家见到嗰条片咧，即系有一条片系黑白嘅，就用嗰啲热能探测器咁样去拍到出嚟，咁就拍到就系话。有一个人拎住支 AK 咁样啦，咁就喺度走啦，一路喺度逃亡啦，咁就直升机影落去嘅。嗱，听众朋友一定睇过呢条片，如果未睇过咧，都唔紧要，我会试下搵翻呢条片摆上科林啦。咁就话呢条片就系话，有个男人拿住支 AK 喺度逃亡，咁跟住咧就去到有一个比较空旷嘅位置咧，就俾几个人咧就围住佢咧，咁跟住个直升机就一路影住个镜头，影即系用嗰个红外线嘅影住，嗱，可能系夜晚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影到有四至五个人围住呢个人就揿低咗佢咁样，咁然之后 揿低就揸枪个人啊， 揿低就揸枪个人，因为佢个镜头系影到呢个人拿住支 AK 一路射嗰啲人嘅， 但系啲人都照埋佢冇事， 啲人都照冲埋佢冇事嘅，即系冇中个枪咁样嘅好似，咁然之后揿低咗佢咧，跟住个镜头就影到嗰啲人咧将呢个人咧啲手脚全部一节节咁掹晒出嚟啊！ 咁恐怖 系啦，跟住啲血咧，射到周围都系。咁但系当然佢唔系系冇颜色嘅，因为黑白同埋系影到一啲人影咁样。咁、然之后佢搣到散晒之后，跟住个直升机师拍嘅时候，亦都喺度呕啊咁样啦。咁嗱，咁呢条片咧就留咗出嚟 YouTube 啦，即系都几年噶啦，都两三年嘅。咁啲人就话：哇，劲啊！原来喺俄罗斯真系有丧尸啊！咁样就亦都影到出嚟啊！咁咁，但系咧，其实呢一个咧，我想讲俾大家听咧，后屘应该都证实咗咧，就系一啲。游戏啊，一啲 宣传， 一啲游戏嘅一啲宣传片段嚟嘅，咁所以令到即系哦，咁大家又觉得哦，丧尸都系假噶啦，即系冇乜新嘢睇啦。 咁啊，如果以即系好似都市传说式嘅话咧，都的确真系有好多，譬如之前有一个美国嘅小镇啦，咁呢啲可能大家网上面都会揾到，不过我即管讲一讲。咁佢话试过话有人去研究咧，咁有个私底下有啲医生去做啲研究，咁啊将成个镇嘅居民咧就变做丧尸咁样。系啊，咁就话咧，美国政府都封锁啲消息咁样样。咁但系后来咧，有呢个镇嘅居民就话翻俾其他人听，喂，其实我哋完全未有人试过有呢类型嘅症状，我哋全部人都健在咁样样。通常都系嚟自美国嘅，真系唔知点解。 即系美国人多阴谋， 可能 美国人多阴谋， 系啊，好清楚啊，学生咁样。咁咧，即系可能佢哋嘅人又多啲啦，吓咁啊，病毒又多啲啦，咁样咁，所以佢话有啲疫症咧，就曾经传闻过就话，个身度生啲红点啊，又会唔知有啲咩身体嘅变化嗰啲状况，又好似有啲人又死咗又会翻生啊。咁但系其实去到尾咧，即系政府有人出嚟讲过澄清过，就冇呢啲情况发生嘅。咁但系事实上，即系咁多呢啲。传说讲到尾咧，我哋都暂时未有一啲疾病咧嘅病例系会令到有个人系个人死咗，但系佢身体可能有啲病菌或者系病毒令佢继续去生存嘅。暂时都的确系未有证实系有咁嘅病嘅。 系嗱，其实一路好似听咗第一节就嚟完咧，你都听到即系喂，系咪咁？究竟你讲丧尸有咩好讲嘅？好似样样都假咁样。 系啊， 甚至乎即系坊间而家嗱，我都买咗噶，有一本叫做。咩打鬼战士啊，咩末日手册啊，咩丧尸咩求生手册咁样嘅嘢咧，咁啊出咗好几年啦，咁嗰本书咧亦都系一个作者，即系佢连续出几本书，咁有啲系漫画嚟嘅，咁就系讲紧喂，如果呢个世界俾丧尸横行嘅时候，你攞啲咩武器咧？你点样去逃生咧？匿去边度最好咧？要准备啲咩食物咧？或者你要去边啲地方系？ 要安全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小心呢个丧尸啊咁样。即系佢写到好似好真实咁样啦。咁其实大家都知呢个系一本即系一本书，一个 gimmick 嚟嘅啫。咁同埋佢跟住嚟出咗啲漫画书。咁但系咧，好似嗱，刘陆就做咗一啲资料搜集啦。咁我先前亦都有啲朋友亦都喺网上高度话，喂，蔡飞呢单嘢你要讲啊。咁就系讲紧都系喺美国。 嗯， 里面发生紧嘅一啲事件啊嘛， 呢个就犀利啦！我哋都有揾过，即系喺美国度都有好几单同类型发生嘅一啲新闻啦。咁、啊，系咪我哋而家呢一节已经去讲少少先嘅？ 讲啲咁多开个头噶啦。 咁嗱、啊，即系我头先讲咁多资料咧，就想即系总结，就系话，如果我哋传统典型，我哋去谂嗰种丧尸咧，似乎真系。唔系咁嘅，即系冇呢种丧尸嘅。咁但系我哋今日所讲嘅丧尸咧，其实系嚟紧，我相信一直演变落去，可能会真系有都唔出奇嘅。 即系会变咗我哋传统睇电影睇电视剧嗰啲啊。 即系我哋传统睇嘅就真系太过剧情化咗啦。咁但系譬如好似最近 传统嗰啲真系死咗噶嘛？ 死咗啦， 跟住翻生系冇咗意识噶嘛？ 系啦。 系啦， 或者系佢哋会系咁咬人，再变咗个更多唔同嘅丧尸出嚟呢一种啦。 街都系 咁，但系其实又唔系嘅。譬如最近美国就系毒品啊，即系有啲好多人吸咗毒之后，有啲幻觉之后咧，就再去咬人食人。咁我哋下一次其实会讲多少少呢一个毒品引起嘅一啲问题，都系同盐有关嘅。 嗯，冇错。好，我哋下一节继续 M J 十三。翻嚟第二节 MJ 十三啦，咁如果阵间听众朋友听到我哋录音后边有啲类似咆哮声咁样嘅咧，就唔使惊吓，亦都唔系灵异事件，因为咧我哋录音室楼上再楼上再楼上有人喺度装修 紧，我以为就哇 喺度转地，咁你礼拜六你又唔阻到人哋啊，大佬唔通一至五都唔俾人转啦已经，咁你唔通礼拜六日都唔俾人做嘢咩？咁所以咧呢个咧希望啲 background music 同埋我哋啊剪接嗰位。听歌吓，可以避得到就避啦，避唔到就听众唔好介意啦， 当系音效啦， 音效啦，冇错啦。咁好啦，咁啊，正话讲紧呢个美国有啲咁嘅 case 啦。咁呢个地方就系喺美国嘅科罗拉多州，系咪啊？ 我真系唔知个 Florida 系咪科罗拉多？ 嗰个地方叫迈阿密， 佛罗里达州应该系， 佛罗里达 系唔系？科罗拉多系 Colorado， 系佛罗里达州，咁就喺呢个迈阿密， 系啦。咁啊，我之前我谂可能有啲听众都有听过噶啦，早排就有关有一个即系美国人，佢吸完毒之后咧，佢就咬烂咗人哋块面咁样样嘅。 系， 我真系好老实讲呢单新闻咧，我有睇过， 但 系我冇去睇到啲相咁 即系 系咁深入去睇。今日咧，咁我揾资料搜集嗰时睇过呢单 case 咧，都冇嗰张相，唔知点解上到嚟， 除非 就有嗰张相。哇！我睇文字嘅形容就系话嗰个俾人咬嗰个，其实系一个喺街上面嘅露宿者嚟嘅，都系一个上咗年纪噶啦， 六十 几岁嘅一个伯伯咁啦。咁啊，佢话佢七成五嘅面咧，都系俾嗰个吸咗毒嘅人咬烂咗。咁、我都有谂，哇，七成五究竟系点嘅咧？一上嚟我真系睇到系成块面都系一劈嘢嘅， 系啊， 净系得翻一只眼，即系见到一只眼球咁样咯。我望完之后，哦，哇！即点？ 但你就嗰餐 饭， 你嗰个饭盒，你食得好开心啊！ 你隔咗一阵嘅都 照烧鸡扒。 即如果俾我，你哋大家想象下，如果自己块面系有几乎啊，我见到嘅都唔止七成，我觉得系九成嘅面容都冇晒咧，系一撇血嘅时候，得翻一只眼咧，你仲要用嗰只眼睇得翻自己块面，真 系 好恐怖，好难接受呢件事。 嗱，其实佢个古仔就系咁噶嘛，就系讲话有个叫做 Rudy 啦嘅人啦，咁佢咧就系黑人嚟嘅。咁其實佢咧就吸食咗好重份量嘅一種毒品啦。咁嗰種毒品係一種新興毒品、就叫做 bath salt。 嗯，即係浴鹽啦。我哋如果廣東話 譯 做， 即係浴鹽就唔係真係沖涼嗰啲喎，即係唔係你去北海道浸嗰啲浴鹽喎？呢個真係一種毒品嚟嘅。不過個名就叫浴鹽啦。咁佢食咗一個好高份量之後咧，咁佢就失去咗理智。咁佢就總之喺邁阿密一條街，一個叫 Causeway 嘅附近啦， 咁呢种肉盐咧，其实即系我都讲讲先，佢唔系普通，即系传统好多人即系有时会吸毒啊，产生都会有幻觉啊呢啲咁嘅。咁但系呢只肉盐咧就系比较新兴啲嘅一啲毒品啦。咁佢系一啲比较复杂嘅成分，佢唔系单一种嘅毒性，佢系混合咗好多唔同嘅毒品再沟埋一齐。咁所以 我记得佢有啲直头系有啲成分佢写出嚟嘅。當然嗰啲成分嗰啲化學嘅嘢啦，我都唔知道叫咩名啦。咁但係有啲其中有啲係即係令到你啲肌肉係放鬆啊。總之就係、是、佢個成分或者佢作用同可卡因係差唔多嘅。 嗯， 咁就食咗之後你就會有幻覺啊。 總之佢比起傳統嘅一啲咩揈頭啊、咩可卡因咩嗰啲，係全部都係勁好多。佢係會令到你可能係麻痹啊， 麻痹、 呼吸有困難啦、啊，甚至乎會有幻覺，而且係會有好嚴重嘅自殘或者傷人嘅一啲傾向嘅，係啦咁樣。 咁嗰個人呢，佢就行下之後呢，就見到有個流浪漢，咁佢就決定，唔知佢個腦諗乜啦，當時即係或者佢嗰啲幻覺令到佢產生咗啲幻覺啦，咁佢呢就首先就將自己嘅衫褲呢就除曬喺度街度喎，除曬自己嘅衫褲，跟住走咗去呢就捉住呢一個撳低咗呢一個流浪漢呢、這個阿伯啦，跟住就除咗佢條褲，然後呢就開始呢走埋去呢就咬佢塊面嚟食。咁呢现场当时有人见到啦，可能係呼救，有人见到就即刻报警啦。咁而报警嘅时候，总之警方呢去到呢见到佢呢係食緊嗰个人嗰块面。佢话佢直头係搵个口咬咗块面落嚟。嗱，即係呢个形容，大家听众你怕嘅就唔好幻想啦，你唔怕嘅就幻想啦。就咬咗佢块面嘅肌肉落嚟，跟住搵只手拎住成块摆落口食咗。咁而警方當時喝佢停止，跟住佢當然冇理到啦， 警告啦，通常都即刻即係 我諗 係咯， 咁嘅情況都唔警告㗎啦，我諗即係講完兩句你冇反應就開槍， 係呀， 咁但係佢話佢開咗四槍㗎喎，打咗佢四槍佢都冇事㗎喎， 係呀， 係呀，即係佢中咗四槍，而佢仲係繼續啊，即係冇停過，繼續喺度食嗰個人啊。咁而去到最後，佢哋後屘再開咧就開槍啦，咁跟住就將呢個男人咧就打死咗嘅。 其实讲到呢度咧，系有少少同丧尸系有关， 有少少同丧尸有关嘅。咁但系唯一丧尸唔同就系你电影嗰啲，就系你俾人咬咗嗰啲咧，跟住自己会变丧尸噶嘛。咁而呢个伯伯咧，即系冇变到丧尸啦，首先佢，咁佢就即刻俾人送咗去医院。咁其实佢话佢直头要入去，即系呢个深切治疗部。即系呢张相咧，因为实在太血腥，为咗唔好染污全网台嘅讨论区咧，我系唔会将呢张相摆上讨论区嘅。 真 系 好核突， 真系好核突，我真系唔想俾听众大家为咗睇张血腥嘅相而入去科林啦吓。咁所以呢张相大家自己揾啦吓，因为真系好血腥嘅呢张相。咁而当时新闻报道嗰位小姐亦都形容，佢话你幻想一下我讲出嚟嘅幻想，其实你已经好惊。佢话佢个鼻成个鼻系冇咗， 系 佢剩翻一隻眼，另一隻眼成個眼球係俾呢個黑人係食咗嘅。咁而另外仲有就係佢成塊面咧，佢話佢70%塊面係冇咗嘅，食咗嘅，就得翻下巴嗰位置。咁後屘送咗去深切治療部啦。最後嘅消息咧就係講佢應該情況穩定咗落嚟。咁而其實仲有張相我冇俾劉璐睇嘅，有張有條片，即係有條 YouTube 片咧係。讲呢个叔即系呢个伯啊，即系做完手术之后咧，咁就康复嘅过程入边咧，就得翻一只眼啦，个鼻冇咗，但系仲有个下巴仲有须嘅，都仍然系。咁而成个面由个额头开始去到块面，去到个鼻上唇嗰啲位置，全部系冇晒，即系血淋淋啊！咁但系当然佢嗰张已经系康复咗，已经系行得噶啦，即系、即系个医生系可以扶住佢喺医院入边行嚟行去啊、散步啊咁。咁、而佢应该要隔一段好长时间，或者要做好多次唔同嘅手术之后咧，先至可以变翻一个似人嘅样啦吓。咁、都几惨嘅，其实都几可怜嘅一个即系流浪汉啦吓。好啦，咁但系呢个情况就系一个叫肉炎啊。咁但系其实原来根据传媒所讲咧，就唔止一单嘅， 唔止啊，系啊， 应该系。total 应该好似都系有四单嘅。 我见到就譬如有另外一单咧，就系、是、有个妈妈啦，都系美国嘅。咁、那个妈妈咧又系食咗呢个肉盐啊，跟住佢产生咗啲又系错觉啊、幻觉，有啲甚至乎妄想嘅症状啦。咁跟住佢又系除衫，即系唔知点解又系裸跑嘅、即系发觉我原来睇完好多，譬如之前我同卓飞喺度网上面头先一齐睇嗰啲片咧，好多时佢哋都系 裸跑的， 裸跑嘅，有啲唔知点解。咁啊，跟住佢哋 可能佢哋已经系产生幻觉，当觉得自己系人狼啊， 系嘛？ 我唔知咧， 我估咋啦，我未试过。 即系可能佢哋热，但系其实譬如头先嗰个个案咧，即系 你买北海道熔岩先。 佢话咧，佢咬块面咧，其实我谂点解佢唔咬手唔咬脚，点解佢针对佢块面嚟去攻击咧？ 系咯， 唔知有咩原因。咁呢个妈妈咧，即系都系今年嘅2012年6月啊。咁佢食咗呢个熔岩之后咧，佢追住佢自己嘅3岁嘅仔啊，佢系追打佢，想碾死呢个仔。佢其实个状态咧系非常之即系躁狂嘅状态。亦都警察嚟到都系冇反应嘅，即系都系唔惊啲警察啊，甚至乎谂住袭击啲警察。最后尾咧就警察用电枪，因为佢未捉到佢个仔啦，可能咁，所以用电枪就制服咗佢咁样样啦。咁所以其实 即系个细路冇事嘅， 冇事嘅，冇事嘅，冇死到嘅，都即系冇受伤，但系就又系类似咁嘅状况咯。其实同类型嘅个案咧，即系你话譬如喺内地咧，最近都有试过，佢唔系肉盐。但你要知道，可能內地究竟嗰個人係做咗啲乜嘢，有時我哋都未必新聞上，我哋未必係知道曬 最準確嘅資料。 係啦，最準確。咁佢就話係飲醉酒嘅啫。咁佢就話， 我覺得唔會咯。我成日都見到啲人飲醉酒都唔會咁樣 嘅。其實都少嘅，真係。咁啊，呢個浙江嘅溫州啦，有個男人啊，咁佢就又係飲完醉酒之後咧，佢咬其他人嘅塊面啊。咁跟住 又係咬面。 係啊，又係咬面嘅。咁但係佢咧就確定自己咧唔係呢啲咁嘅食人肉嘅，有咁嘅癖好嘅。咁但系其实都唔知点解，总之系有个女仔去揸车经过嘅时候，咁有个男人咧就上前挡停咗佢架车，跟住嘢都唔讲，咁就走上去拍佢个挡风玻璃啊嗰样嘢，跟住然之后佢好惊啦，又想开车又开唔到啦，咁结果咧就俾呢个男人上咗车，咁啊追佢，跟住然之后咬烂咗佢块面，又系咁咯。 哇， 系啊， 咁恐怖！ 但系其他人想去阻止佢都阻止不了， 即系呢个系喺温州嗰度发生， 喺温州发生噶。 嗱，其实即系仲有好多嘅精华。其实我想插一个 case 就系，我记得好似系加州咧，就系、是、有个妈咧又系直头系食咗自己个 B B 嘅。咁然之后咧，佢个药力散咗之后咧，佢见到自己食咗个 B B 之后咧。咁佢咧就报警，跟住报警之后，同时间咧清醒翻之后咧，佢觉得自己即系太魔鬼，咁佢咧直头系攞刀自己捅咗自己嘅，咁同埋亦都割颈啊！咁但系即系当然佢警察嚟到嗰时佢未死到啦，咁然之后就将佢即系拘捕咗，送咗医院啦咁。咁同埋其实大家如果上网去 YouTube 咧，其实揾你打 bath salt 咧 ，B A T H S A L T 系啦，其实你会揾到好多片，譬如有啲片喺俄罗斯有个男人成条片啊。系喺条街嗰度咧，又系除晒啲衫嘅，即系裸跑，然之后周围攻击人哋啲车啊！我哋就话见到有一个喺加州有个黑人女人咧，一个好肥嘅女人咧， 跳舞咯， 佢就喺条街度跳舞啦。即系当然佢冇， 但系呢个跳舞呢、這个有少少怀疑，因为佢跳紧舞嘅时候识得 优 抚，好有意识去优抚。 系啦，咁但系佢嗰啲反应啊，佢嗰啲表情嗰啲，全部真系似丧尸嘅。 跟住系啦，啲眼神咧，即系似乎系喺另外一个世界，好似空洞咁样样。咁另外有一个就系头先喺架车度咧， 俾人拘捕咗啊！嗰个 系俾人拘捕咗噶。跟住有啲人问佢问题，定唔知同佢讲嘢， 佢就识丧尸，同埋会 咁样讲 嘢。咁但系咧，即系呢个就系一啲毒品，或者系我哋而家一啲毒品啦。即系香港嘅朋友，或者呼吁啊 MJ 十三嘅听众朋友，真系唔好吸毒，因为你除咗会破坏你嘅脑细胞之外咧，仲会变成一只丧尸啊！真系提大家唔好做。咁但系咧，我要分享一个古仔俾大家听。其实咧，呢个古仔咧就发生咗好多年之前。个古仔其实公布出嚟就系2007年4月嘅，咁就系由一间澳洲嘅一个出版社咧。咁佢咧就出版咗一個 article， 即係一篇文章，咁就係講到咧喺1933年喺呢個俄羅斯嘅，即係講緊即係前蘇聯咧，呢、這個叫做斯泰龍啊，斯泰林，佢喺度做緊總統嘅時候啊，即係運作緊成個蘇聯嘅時候咧，其實發生嘅一件事，因為呢個斯泰林咧，其實有啲人都會提出咧，就話佢本身係一個都可以話一都幾殘暴嘅一個人嚟啦。當然即係各人對殘暴嘅睇法係點樣啊，另計。咁但係有啲大部分人都會有啲人覺得佢係殘暴。咁佢咧就將過千啊，即係講緊過千個一啲。即係前蘇聯嘅一啲嘅犯人啊，咁佢咧就將呢啲犯人咧就運咗喺一個島入邊，咁、個島咧喺邊啊？喺西伯利亞嗰頭嘅，咁佢就運咗一個島，但係冇嘢食嘅。嗱，呢篇文章出版嘅時候咧，就文章個名咧就叫做《食人島》，呢、這個英文譯㗎啦嚇。咁《食人島》其中咧，佢呢篇文章咧就係、是、記錄咗呢個所謂食人島入邊嘅一啲資料嘅。咁嗱，所謂有趣咧就係、是、有一個叫 Prater 嘅人咧。嗱，冇人知道呢个人系咩人，冇人知道呢个人系咩样咩年纪， 咁总之有一个叫 Pytor 嘅一个人，咁佢咧喺呢篇文章呢篇日记其实系由佢嗰度写，咁当然佢系其中一个犯人，就运咗入去呢一个咁嘅喺西伯利亚呢一个岛嗰度，咁佢文章佢嘅日记咧系一段段一段段咁写出嚟嘅，开头有一段日记咧就形容过佢个妈妈病紧嘅。咁佢就係佢当时呢即係因为可能係冻啦，因为都话你知西伯利亚。 咁即係佢媽媽都系被混埋一齐。 其实唔知佢媽媽同佢哥哥一齐嘅。咁佢呢度逐篇文章有形容过。咁佢就知道佢媽媽病咗。咁於是乎呢佢就伸隻手去即係摸佢额头啦，即係睇佢有冇发烧。佢形容佢当时呢佢嗰个额头呢系热到好似有过百个太阳咁样咁热嘅。即係知道个媽媽已经病得好紧要。佢反应令我出人意表，就话其实佢病到咁样都好㗎。因为起码佢唔需要諗一啲好疯狂或者去面对一啲好疯狂嘅情况。咁但佢呢个日记就咁样就完咗，就冇再讲过乜嘢。好啦，跟住佢亦都再跟住第二篇，其中有一篇日记就形容到佢哥哥点样死。咁佢就话呢我已经警告咗佢唔好去。嗱，佢篇文章纯粹就係咁写㗎啦。即係我已经警告咗佢唔好去㗎啦。但係即係当然都冇用啦，佢都系唔听我讲㗎啦。佢从来佢都唔听我讲㗎。咁我就见到佢呢系去到嗰、那个岸边就推开嗰啲尸体，佢话嗰啲尸体直头系堆晒喺个岸边嗰度㗎。咁佢话呢同埋呢佢就爬咗喺一啲冻嘅泥嘅地下度啦，同埋有阵即系全部嗰啲尸体都瞓晒喺度，咁佢亦都爬咗落去啦。咁佢最后咧就系望住我笑，而佢望住我笑一下咧，我就开始喊。即系佢话佢隔咗一个距离望住个哥哥爬咗喺嗰啲尸体入边，跟住望住我笑，而即系望住呢个 Prater 嘅人笑，而 Prater 就开始喊啦。咁佢但系喊极都好啦，其实佢冇眼泪，因为佢已经干，即系又缺水啦，可能咁佢话根本连喊都冇力喊出嚟。咁而跟住呢即一路望住佢啦，直至到呢有一啲人喺附近嘅河边向佢开枪，而将佢打死咗，而佢呢就跌咗落去就河度。 即打死咗个哥哥。 打死咗个哥哥，即开枪打死咗个哥哥。咁然之后呢佢就跌咗落去河度，咁就死咗啦。咁呢个就係佢讲佢妈妈同埋佢哥哥啦，相信佢妈妈同哥哥系一个又冇食物又冇任何水分亦都冇任何医疗设施嘅地方之下病或者咁样应该系死咗啦，佢妈妈都。咁好啦，咁呢个就系佢呢篇日记写过嘅嘢啦。咁另外仲有一篇日记呢就系佢就开始写到一啲食人嘅现象啦。嗱，佢就讲喺呢个岛入边咧，佢话我明白到知道呢个可能系我哋呢个岛入边一啲人嘅传闻出嚟嘅啫，即系一啲叫 rumors， 即系咩，即系传言啦， 谣言啦， 谣言啦，系啦，谣言啦咁样。佢话但系咧，就算我自己我都感觉到好肚饿，因为冇嘢食嘅。佢话同埋我哋所有人都觉得好肚饿，但系咧，点解有一啲人可以系食咗自己妈妈？有一啲人可以食咗自己个妹妹，甚至食咗自己嘅小朋友。佢话即系虽然即系我知道迟早佢哋都会捉咗我嚟食噶啦，咁但系咧我而家就匿咗喺呢啲树入边，而我只系靠食一啲昆虫同埋食一啲植物为生，所以我希望唔会俾佢哋食咗我啦。咁呢个就系其中一篇日记入边写过嘅。好啦，而开始再睇落去呢篇呢个 Prater 写嘅日记咧，就开始越嚟越多嘢睇啦。佢讲咗一样嘢就系话。佢话：喂，呢度附近嗱，另一篇日记咧，佢话：喂，呢度周围都系嗰啲怪物嚟啊！佢哋喺度刮紧我棵树，即系叫做咩？搵手爪紧系啦，爪紧我棵树个底部。佢话咧，佢哋一路喺度好似一啲动物咁样喺度， 好似啲饿狼咁样 喺度咁样叫啊！嗰啲 mooring 即系嗰啲狼叫咁样嘅声啦。佢哋已经唔系人啦。佢话我明白到呢个饥饿，但系点解？佢哋要咁残忍咧，即系要做一啲谋杀嘅行为咧，咁即系佢嘅意思可能就系讲紧佢哋已经唔系人，即系会将啲生嘅人食咗落去，或者谋杀咗啲生嘅即系生存嘅人，然之后食咗佢。咁佢哋已经系动物嚟噶啦。咁我已经喺棵树入边上高成十个钟头，我个膝头哥好攰，即系好明显地佢喺上高写翻呢篇日记。佢话我只手亦都好麻痹，但系唔明白点解佢哋唔会爬上嚟咧？佢形容佢喺树上高闻到周围有啲腐烂咗嘅肉嘅味道，佢话佢直头呕啊！佢话，但系佢都冇嘢呕出嚟，因为佢冇食嘢，但系佢就系感觉到好臭，所以佢想呕。咁佢话咧，周围都有一啲老鼠啦，跟住佢讲到呢个好核突嘅，佢话佢开始见到闻到好多啲味道，跟住佢呕啦，而呕咗落地下之后咧， 嗰啲嘢呢，即係佢形容嗰啲嘢呢，即係其實應該係嗰啲人呢，其他人呢係走去食 佢嘅呕吐物。 呕吐物出嚟。即係當然佢話食咗啲樹葉呀或者啲昆蟲呀，咁都有啲嘢呕到出嚟。咁跟住呢個日記之後呢仲有少少形容，例如佢形容一啲嘢都係好多蟲呀、或者感染咗呀，或者係冇意識呀、或者冇感情呀、好新鮮呀、或者係一啲骨头啊，咁样，即系喺佢嘅形容入边，个日记继续落去都系一啲咁样嘅嘢。 但系其实嗱，去到呢度我截一截停你先，我喺度谂佢爬咗上树，但系下边就有好多只嗰啲嘢啦，即系人啦。咁但系佢哋互相之间，如果佢哋咁肚饿，点解唔咬对方嚟食对方咧？ 咁、我真系唔知道，丧尸系唔会食丧尸 嘅。系咯，咁佢点解点分到丧尸？丧尸 食新鲜嘅人噶嘛，系嘛？ 我真係唔知喎。 咁佢呢個冇形容啦，佢甚至乎冇形容過呢啲係 zombie 添。 嗯嗯。 但係只不過呢篇日記後尾嗱，唔知點樣留返去咗澳洲，去咗澳洲呢個出版社嗰度。 嗯。 咁而佢睇返呢篇日記呢，就覺得佢形容緊似係形容緊一啲喪屍，形容緊一啲人喺過度飢餓嘅情況之下失去咗佢嘅意識，或者失去咗佢嘅意志、而開始去攻擊，見到係生物佢都食㗎啦。咁所以呢喺呢一方面，嗱呢一啲咁嘅資料呢係有寫到後期呢個島呢已經係俾一啲蘇聯嘅嗰啲叫做咩，即係嗰啲軍人呢圍住咗呢個島，即係佢哋根本冇可能離開呢個島。所以佢話呢個島完全呢對於一啲囚犯嚟講呢係一個絕對，佢形容係一個絕對 perfect 嘅一個隔離嘅位置。 嗱 呢個島喺邊呢？而家呢冇人知呢個島喺邊個島。但係總之就係喺史泰林管理緊呢個蘇聯嘅時候呢，其實係發生過一啲咁樣嘅事。咁呢個呢就係、一個好似係一個活生生嘅一個個案啦。好啦，咁我要同大家講睇下，其實夠唔夠時間呢？仲有五分鐘，其實都唔係好夠時間，但係都唔好理啦，開始講先。我有一個故仔就要講俾大家聽，阿劉陸都冇聽過嘅。 係啊， 其實我刻意唔俾佢聽。 係咩？我頭先問佢話啊，佢話陣間我講，我要聽下你有咩反應咁。 其實嗱，呢、這個故仔呢就係、一個叫做 Charles 嘅人。 嗯， 咁呢个 Charles 咧就嗱呢件事唔系好远嘅咋，呢件事系发生喺2003年八月噶、而个地方咧喺美国，美国一个喺德州侯斯顿一个地方啦吓。咁佢咧就首先形容啦，呢、个人叫 Charles 啦，而佢嘅朋友咧就其实佢冇写到，但我即管叫佢朋友叫做 Peter 咁就算啦吓。嗱、其实成件事好简单嘅啫 ，Peter 一开始咧喺一个交通意外度受咗重伤。 嗯。 咁啊，手系受咗重伤，即系都几严重啦。咁佢要留喺医院度留一段颇长嘅时间。咁佢就留咗喺当地一个叫圣周嘅医疗中心嗰度。咁就喺度等紧康复。咁其实佢冇性命危险嘅，但系佢要长期瞓喺病床嗰度。呢、个 Peter 长期要瞓喺病床嗰度。咁咧有一日咧，阿 Charles 咧就冇啊，佢纯粹经过，跟住谂下啊，我要去探一探个 Peter 咁。咁佢咧就入咗去呢间医院嗰度去探 Peter。佢话佢形容其实，因为当地咧呢间医院都系一间成日都会有人去嘅医院嘅、所以佢话佢亦都去过呢间医院，冇咩特别嘅啫，即系其实普通一间医院啦。咁但系佢去到咧，当时佢就喺医院门口咧就见到一啲好奇怪嘅嘢。佢话其实佢嗰朝早唔知点解佢一停低架车喺医院门口，佢一落车咧佢就已经感觉到有啲气氛古怪，有啲古怪嘅气氛。咁佢形容咧就见到有两架军车。就停咗喺医院门口。有一架呢就係嗰啲叫 Humvee, 你知边架呢，一架有类似吉普车，好大架嘅、即係喺美军入面成日都会有嘅。咁嗰架车就係、出产呢架车嘅原意可能都係俾军部用。咁、所以军部亦都买咗好大量呢架车。咁呢个有一架 Humvee 喺度。另外有一架呢就係、似係军部嘅一啲运送物资嘅一架车。OK, 咁两架车停咗喺个急症室嘅入口啊，停咗喺度。咁佢行过啦，咁佢落车啊，都未试过见过医院有两架军车停喺度。咁、佢就可能当时佢第一个谂法就系、喂，其实会唔会可能有啲军人喺度做演习或者系训练嘅时候受咗伤？ 或者有啲领导，我唔知道会唔会系政府人高官可能入咗， 系啦，入咗去啦，或者系佢要保护佢哋啦，或者系有军人，佢原意佢谂住就会可能有军人。练习嘅时候受伤，咁、就所以要架军车送佢嚟医院嗰度，即系医治啊咁样。咁佢都冇怀疑，但系佢发现咗一样嘢好奇怪嘅咧，就系两架车都系开着咗，即系着咗个引擎嘅。而个司机系坐咗上架车嗰度，佢话佢形容系佢哋两个个样咧系好紧张。佢哋紧张嘅状况就等同系随时要开车走，随时要开车撇嘅感觉。 咁佢跟住去到医院啦，咁佢怀疑咗一阵啊，即系佢谂咗一阵间，跟住佢话好啦，都系入去啦，系咪都要入去揾佢朋友啦。咁而佢入去嘅时候咧，佢就喺医院嘅大门咧就见到好多人， 嗯， 好多咩人咧？有好多系 FBI， 有好多系着晒成套嗰啲西装嗰啲人， 嗯， 咁有啲人喺度食紧烟，有啲人喺度讲电话。咁而讲电话嗰啲人咧，有几个人讲电话咧，都系揞住个电话，好细声，好细声咁讲，即系好似讲 你成个电影嘅开场嚟嘅。 系啊，呢个直头佢形容出嚟啦。嗱，呢个资料系佢摆翻上网，佢当然同好多朋友讲过，冇人信佢，但系佢亦都将呢啲资料佢发誓系真，所以佢摆咗上去。咁佢咧就当时咧就见到有啲人喺度讲电话啦。咁其实佢有尝试想去听嗰啲人讲咩，但系咧佢一上去听咧，咁有啲人已经系啤住佢，同埋佢一路沿途行入去医院嘅时候咧，现场好多人都会望住佢嘅，即系都奇怪点解你会走入去咧咁？点解会入呢间医院啊？嗱，佢唔知咩事嘅，佢只系去探呢个朋友嘅啫。咁而佢入到去咧，咁入到医院一定经过 reception 咧就有两位小姐啦，即系嗰啲护士啦。咁个小姐就同佢讲过。你去揾边位啊？你入嚟呢度做乜嘢？揾边位啊？咁咁佢话我冇，我去医院嘅北座，即系 North Hall， 我去北座嗰度探我朋友啫。咁佢话 OK， 咁得啦，冇问题啦。嗱，即系通知你一声，南座嘅第二层咧就系、是、唔去得噶，唔俾去嘅而家咁。咁佢就奇怪，佢话咦，点解南座唔俾去咧？咁、那个护士唔知啊，总之系唔去得啦。我哋今日有啲事故就唔可以去嘅咁样。咁佢咧就入 lift 啦。咁佢入咗 lift 之后咧。自然啦，咁佢冇所谓啦，唔去南座，咪去北座，即系我都唔系去南座，我去北座啫嘛。咁、我入去咧就揿翻佢嗰层楼啦吓，咁佢揿佢应该就系去三楼嘅。咁咧佢揿咗三楼咧，咁个 lift 门就闩啦。就喺个 lift 门就嚟闩嗰下咧，突然间，有啲咩咧？ 唔知啊，系全部变晒丧尸咁。 突然间就系下一节话你听，系咁。 点咧？ 突然之间个 lift 门闩到去翻，好似睇戏咁，去到条罅嘅时候咧，突然间个 lift 门开翻啦！ 我以为你闩咗门，跟住出边嘅人系突然之间一下变晒咁嗰啲，通常都系咁。 突然间开翻，跟住咧就有五个正话嘅西装友咧，即系佢形容嗰啲系 FBI 咧，系入咗 lift 嘅。跟住佢入 lift 嘅，咁而佢咧，佢觉得嗰架 lift 咧，即系佢觉得好奇怪，一个气氛好怪啊！佢呢五个人入咗 lift 就，佢见到呢啲人咧。的反应是怎样呢？这些人的手呢是按住腰间那支枪、而是滴紧汗的。这 么恐怖。 而的气氛这五个人是很紧张的。有些人就在啤住他啦。那班人呢入了 lift 之后呢又没有按 lift， 总之又是去三楼。咁好啦，跟住个 lift 门一开呢，咁 Charles 呢就话我就即係去探我朋友，我就向右行。而呢五个人呢就向左行，即係向左走向右走啦。 咁好彩唔系同路啫，其实都。 係啦。就分开咗两边行，咁而即系一边行左边，一个行右边，咁然后 Charles 仲要特登拧转头望佢哋咧，就见到嗰啲五个人咧，好似系好急步咁行，佢话好似系有啲事故，好急步咁行，而就行到去呢个走廊嘅尽头咧，就转咗个弯咧，就冇咗啦，就唔见咗啦，咁即系行咗落去咁样，咁佢咧好奇怪啦，咁佢 anyway 即系都要探朋友啦，咁我就行直去佢朋友。 俾你会唔会跟佢睇咧？ 嗱，你俾我讲埋先啦。我俾我一定会跟佢睇，但系佢就冇啦，因为佢可能唔系个个人好似我咁样咁变态噶嘛。咁所以佢就去探佢朋友先啦，做咗正经嘢先。咁佢去到咧，佢就同佢朋友讲，佢话喂，我就系见到啲咁奇怪嘅现象咁样咁。跟住个朋友就话喂，我想讲俾你听，我今日都见到啲好奇怪嘅现象。那个朋友佢话嗱，正话咧。就个护士就入嚟，即系检查啦，即系睇下我伤势啊，或者睇即系写报告啊，即系测下你体温啊，咁嗰啲正常嘢啦。咁而做完呢个测试之后，即系呢个检查之后，个护士出去咧就唔记得闩门，个护士唔记得闩到门，咁佢就喺门罅嗰度咧就见到咧，突然间听到有个人话 come here 咁，即系喂呢度啊咁，跟住咧就见到有啲西装友咧就好似跑紧去另一个方向， 咁佢形容跑去嗰个方向咧，就系跑去一即系一班西装友喺度跑喺医院入边跑。咁而佢话佢形容成系有一个直头系争啲撞低咗其中一个护士添啊！佢话，咁佢跑咗过去。咁佢话咧，大约系唔知跑去边啦。总之就突然间个医院好嘈咁样，好似捉贼咁样。咁佢话跟住大约隔咗一个钟头到啦，其中有一个西装友咧就冲咗入去佢间房，即系去咗佢个朋友间房，阿 Peter 间房。入咗去做咩呢？佢入咗去呢望住佢间房周围望，佢冇理过 Peter 㗎喎。佢望咗周围望下张间房周围嗰啲墙啊窗门啊，又望下窗门出面啊，又开个窗出去望下两边望下，跟住又伸返入嚟闩返隻窗啊，咁跟住呢冇一句声一粒说话一句嘢都冇讲过呢就离开咗呢间房。跟住十分钟之后就有个护士走入去啦，就话俾佢听佢嗱，我哋今日阵间晏少少咧，我哋可能要同你转房啊咁。佢话吓无端端做咩转房啊？佢哦冇，我哋有一啲一个叫renovation problem。 即系维修装修啊， 装修嘅问题啦。佢话总之有啲问题啦，总之需要可能要转房啦。佢好奇怪，即系但系当然冇转到房啦，一路都系咁样。咁跟住咧就冇啦，咁跟住佢哋喺度 hea 个阿 Charles 喺医院同阿 Peter 喺度 hea 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咁阿 Charles 就决定即系好啦，走啦，我要走啦咁。咁阿 Charles 就走翻去个 lift 口嗰度啦，咁啊揿咗 lift， 跟住佢就谂啦，谂啲衰变态嘢啦，佢话冇理由我唔去睇下嗰个转角位系乜嘢嘅，咁佢咧就拧住面就行翻去嗰班人冲咗落去嗰个转角位，咁佢就行去嗰度。咁佢行去嗰度呢，嗱首先佢形容咗嗰间医院嘅布局呢，就係话原来南翼同埋北翼呢係连埋嘅。只不过呢即係佢係两等楼，咁但係呢其实你去边等呢都通晒嘅。咁佢就记得啲护士话总之你唔可以去南翼嘅二楼嘛，佢哋喺三楼嘛。咁即係话佢原来佢只係需要喺呢度落楼梯落一层呢就可以喺呢边望到好远。见到南翼嗰边发生咩事，咁佢就好奇怪啦，即系无端端会有个医院咁封锁咗，咁佢就行落去，咁佢咧就形容啦，咁佢行到去嗰个转角位之后咧，就有一条楼梯，即系一条上一条落啦，即系去到楼梯位啦，咁佢就落楼梯之后咧，就隔住一道玻璃门，佢望一望入去个玻璃门嗰度咧，佢话佢形容系佢呆咗，然之后咧系吓到佢咧系。赖啊！ 即刻赖尿， 佢唔系赖尿 啊，唔系啦。 佢话佢吓到咁样，佢 唔系赖嗰啲系标， 系标。佢跟住系啦，咁佢话咧，佢见到咩咧？佢就见到嗰班正话追住嗰班西装友咧，就企咗喺佢面向住佢企，即系佢企咗喺度，就透隔嗰个房烟门咧，就见到入边咧嗰班西装友系掹晒枪，系指住。是向面向住佢， 指住佢咯，直情 面向住 方向。 但系佢同班西装友中间咧，系企咗有个人，个人背住、背住阿 Charles 嘅。 哦， 就面向住班西装友，而呢个人咧，膊头咧系孭住另外一个人嘅尸体。佢话点解咁肯定系尸体咧？因为呢个人咧系冇咗个头。而呢个人嘅血咧，系流到嗰个背住佢嗰个人成身都系血，成地都系血。呢班西装友咧系好惊嘅，佢啲表情个个呆晒望住，直至到其中有个西装友见到佢啦，见到个 Charles 企隔住房烟门企咗度，跟住佢就即刻叫佢走啦，咁直头用英文叫佢即刻叫佢走啊，快啲走啦，咁啊叫佢走，叫佢走。咁佢跟住咧，佢嗌佢走嘅时候咧，跟住佢话佢企喺背原本背住佢嗰个人咧，孭住个尸体嗰人咧，就拧住面望过嚟。佢话佢拧住面望过嚟，佢见到呢个人咧，只眼咧系冇瞳孔嘅。 吓、 佢咧成面都有血，而且咧佢系冇表情。 系 跟住成即系成面成身都系血啦。跟住佢望住佢咧，个样咧系好似呆咗咁样。咁佢话佢当时见到佢已经呆咗，同埋佢话即系佢已经赖咗啦咁。咁而佢一路都唔识反应，直至到突然间系有人咧喺佢后边有两个西装友走去楼梯口嗰度咧，系将个 Charles 夹住拖咗佢翻上去上高。嗱上咗去啦，跟住先至系拱咗佢入 lift， 就押送佢落去医院下低。就拱咗佢上架车，跟住同佢讲咗句，佢话 Have a nice day。跟住就赶咗佢走。嗱， 咁佢去形容就话喂。即系当时啦，其实佢出咗呢篇咁嘅报道之后咧，跟住有啲人都会问佢：喂，有冇可能啊？如果你而家你咁讲，即系讲紧话佢医院入边有丧尸啦， 系啊， 咁 或者未必丧尸嘅，杀人狂都好啦，系咪先 ？Whatever 啦，咁佢话：喂，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冇理由医院唔拘禁你，唔会俾你泄漏出去。佢话冇关系啊，我呢件事已经同身边所有嘅人讲过，冇一个人相信我。佢话，所以可能因为咁嘅原因，佢连禁你把口。即系好似 UFO case 咁样，要你唔准讲出去恐吓你都冇必要啊！你而家讲紧你唔系见到 UFO， 你而家讲系见到丧尸。 你而家咁同我讲，可能我都唔信喎，真 系。系啦， 我听完我觉得吓，会唔会系佢自己作咗个故仔摆上网站啊？咁样。 系啦，嗱咁跟住咧，佢拱咗佢上车之后咧，佢先至发觉原来自己个手提电话响过， 嗯， 即系有人打过俾佢，佢完全唔知道。咁佢就攞翻电话睇咧，就原来系佢个朋友喺病房嗰度打俾佢。咁佢咧就打翻电话俾个朋友咧，个朋友就问佢话：喂，你有冇咩事啊？你有冇事啊？咁佢话佢当时佢仲未平复到，佢你点解咁问啊？佢话冇啊，你出咗去之后，我听到好多嗰啲叫做 yelling， 即系啲人喺度嗌啊，甚至佢听咗有啲声音咧，直头系唔好似啲野兽喺度叫嘅叫声啊咁。咁佢就唔知道医院究竟发生咩事。咁佢个朋友都好惊，佢话佢个朋友都。惊到锁埋门咧，入边都唔敢开门啦咁。咁所以话佢其实佢好担心啊呢样嘢。咁跟住佢就话啦，佢话我唔知我见到啲咩，我觉得我好似系见到啲丧尸喺个医院入边。 嗯， 好啦，咁嗱，跟住佢冇啦，平复唔到，咁但系佢都翻到屋企啦，揸咗架车翻到屋企。咁佢话佢成日咧，嗰个人见到嗰个所谓嘅丧尸嗰个表情、那个样咧，喺佢个脑入边咧不断喺度回忆翻呢件事。佢、因为未试过咁惊。跟住佢第二日睇新聞，佢諗住新聞會唔會報出嚟呢咁。點知呢喺 CNN 嘅新聞入面呢就報道咗就係話有一個醫生因為搭 lift， 因為架 lift 有故障而將呢個醫生個頭呢係批走咗。 嗯。 只係報道咗一段咁嘅新聞啫，就冇報道到究竟咩原因，即係唔係 Charles 自己親眼見到嘅。 嗯。 而係新聞報道完就係話佢係只不過遇到一個电梯嘅意外而将个头批走咗，即系死咗啦。有个医生，咁跟住咧，咁啊隔咗大约系三个星期到啦。咁佢咧又终于佢都要翻去再探佢朋友，一个朋友都未出院。咁佢翻到去咧，咁佢一入到去咧，就医院嗰班人就同佢讲：啊，你朋友已经搬咗去另一个病房啦。咁样，跟住佢就走上去揾呢个朋友啦，又探呢个朋友啦。探完呢个朋友之后咧，跟住咧佢就将呢。件成件事咧就讲俾佢朋友听，佢朋友最初唔相信佢，直至到后期佢一路系咁讲嘅时候咧，讲到后期咧，佢朋友佢觉得佢朋友好不安，咁佢就决定诶、哎、都系唔好讲啦，就收口唔讲。 嗯， 咁跟住就佢决定走啦。咁佢走嘅时候咧，就走咗去同门口嗰两个护士咧就讲翻呢件事。佢话佢冇讲呢个丧尸件事，佢净系话诶我睇新闻咧就话你医院咧就早几个星期有个医生咧就因为个电梯意外就冇咗个头。就点点点咁样，即系呢个医生系咪我见过未噶？或者即系我好深表同情啊咁样啦吓。跟住呢两个护士居然话翻俾佢听话，冇啊！我哋啲电梯冇事，我哋 sofa 好似冇出现过咩事故。 嗯， 我哋啲上司都冇同我哋讲过有啲咩事故。如果有事故，佢一定会同我哋讲，因为预备我哋要同传媒交代啊嘛。 嗯， 咁但系冇人同我哋讲过咁。 唔通个新闻净系俾佢睇嘅？ 即系个新闻系报道咗一个医院意外，但系门口嗰两个女士咧，嗰两个护士咧系完全冇收过任何报告关于一个电梯意外。可能佢哋收到一啲事就系、是、你哋唔准讲。总之就系唔准去提呢件事，所以佢哋因为咁嘅原因，佢哋咩都话冇收过呢件事啊。咁嗱，呢个人咧佢就发毒誓，佢话我发誓我真系亲眼见过一件咁嘅事，而仲要喺医院入边见过。咁我究竟见到嘅系咪丧尸咧？我都唔知。我话佢形容我都唔知呢个系一个 zombie 定系乜嘢。但系咧呢个就系我所当时见到嘅一个个案，而我周围同人哋讲冇人信我，直至到佢揾到有一个。民間組織就叫做 Citizen Zombie Research Group， 嗯， 即係一個民間嘅喪屍資料搜集嘅組織， 嗯， 咁佢咧就將佢嘅資料咧就將呢個事故咧就報導咗俾呢個組織聽，咁就呢個就係 Charles 見到嘅一個咁嘅直接講嘅 case 啊，佢叫 Charles Wong 啊， 嗯 ，Charles Wong 佢自己親身經歷過呢個咁嘅個案， 咁所以呢個個案其實就喺呢個組織嗰度揾翻出嚟嘅，就唔係一個普通嘅故仔咁樣。 係啦，冇錯啦。 嗯，咁喺呢個組織咧，其實佢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文章，即係有擺上去啦。 嗯， 有一個 case 咧，佢講出嚟咧，我諗呢個可能我哋。 节目后啦，大家可以听完之后再上网揾一揾系咪真的。咁啊，佢曾经讲过就话喺呢个华盛顿啊，美国嗰度咧，有个公园咧叫做 Olympic National Park， 我唔知道中文叫咩。 奥运国家公园 系奥运国家公园啊。咁啊，呢个公园咧就曾经咧被封锁过。点解会封锁呢？原来咧就发生过一单咁嘅情事件嘅。呢、這个文章放上去呢个网站咧，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嗰个叫做 The Official Citizen Zombie Research Group 嘅 website 咁啦。就有讲过系2007年7月17号放上去嘅一篇新闻嚟嘅。咁佢就话咧喺有一日晏昼两点几啦，佢哋去访问过一家人，原来有一家人咧就发生咗单意外。咁有个小朋友咧，佢系8岁到嘅啫。咁去呢个公园玩啦，咁玩嘅时候咧，佢遇着咗一个怪人咯。咁呢个怪人咧，其实按照个小朋友嘅讲法咧，佢话佢简直系好呕心啊。咁佢同埋佢一路出现嘅时候，系会制造一啲好奇怪，佢叫 funny noises， 即系啲好得意嘅声啦。咁但系实情系类似系头先你讲啦，就系、好似嗰啲喺度嗌啊、 怪 叫啊嗰啲咁嘅 声。咁佢系咪又系食咗？嗰啲肉鹽咧，其實 嗱呢、這個似乎唔係喎，呢、這個係一陣間我講佢嚟自邊度嘅。咁呢個男人出現嘅時候咧，就係、捉住咗個小朋友啊，即係佢行近咗個小朋友，然之後佢捉起咗個小朋友，掹住件衫，正想去襲擊佢。咁但係咧，呢、這個小朋友好好彩啊，咁跟住佢就即係逃走啦、掙脱啦，跟住衝咗翻入去屋。咁呢個阿爸咧，即係屋入邊仲有個爸嘅喎。咁佢發現個小朋友即係好驚咁走翻嚟啦，就問咩事，咁佢就話啊有個即係佢唔係好識講， 總之 係啦。惊有人即系去追我啊咁样，咁佢阿爸嗰一刻咧，喺间屋入边咧就攞咗一样嘢出嚟， 枪， 冇错，系美国嘅家庭系咪？ 每人都有支噶嘛， 有支来福嗰啲咩叫来福手枪啊？咁咧就真系拎住咗一支猎枪咁样就揸住手来福枪咁样啦。咁我唔知佢嘅铿锵乜嘢， 即系打猎嗰啲枪， 系打猎枪啊咁啊。咁啊跟住咧佢就拎住支枪，即系唔理咩事啦，首先拎咗支枪先。咁屋入边咧仲有个妈咪，咁妈咪一听到就二话不说。 拎把电锯， 拎电话呢个， 我系拎把电锯， 呢个都系应该冇咁夸张嘅。咁啊，拎个电话打911咁样报警。咁啊，佢阿爸咧就离远咧，就系见到呢个人。佢话其实我只系基于一个保护嘅心态，即保护个小朋友啦。拎起支枪，有咩事咧？佢谂住吓走嗰个人先嘅。其实咁点知咧？ 即系佢冇上子弹嘅。 佢又冇讲，佢净系解释翻，因为其实可能佢有支枪，你拎出去襲擊人，其實本身呢樣行為係有罪噶嘛，咁佢梗係會去講翻，其實佢目的只係在於即係保護智慧係啦，嚇佢走嘅啫。咁佢都話我唔係諗住射佢嘅，但係咧佢我揸住槍成叫佢啊，你唔好行埋嚟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嗰個人咧怪人係依然係向住佢哋嘅方向走。咁佢正如佢咁所講，佢根本都唔係諗住殺呢個人。咁於是佢哋走翻入個屋度就閂埋道門咁樣樣啦。 兇完佢唔掂， 就搣啦。 快啲走啦，真係走。 咁但係按照佢阿爸去讲翻呢个个案咧，佢就话呢个人咧，佢系好臭嘅，臭得好交关。佢话佢好似饮醉酒咁，佢行路嘅时候系平衡唔到嘅，即系一路喺度行，但系你见到佢系好辛苦先去平衡到嘅。咁啊，佢话佢见到佢系好污糟啦。佢以为佢系嗰啲可能系嗰啲露宿者嗰啲啦，咁但系佢话佢真系臭得好紧要，仲一路喺度做一啲好恐怖嘅一啲声音出嚟。佢系好似想去袭击人咁样样嘅。咁跟住佢哋入咗去个屋入边咧，咁、那个怪人就走到去佢哋嘅门口嗰度，咁喺度敲佢哋道门，但系佢又开唔到门嘅。即系佢系净系可以 咁丧尸片 系啊，其实成个形容嘅状态系好似一只即系电影见到嗰啲丧尸。 即系争在佢唔系甩咗只手或者烂咗块面咁样嘅啫。 嗱，佢有讲过佢个样咧都真系好恐怖。佢冇形容到咁仔细，即系咪有五官啊嗰啲，但系佢就系话佢系好恐怖，总成个样一望埋系唔系一个普通嘅人嚟嘅。咁跟住佢就入咗个屋入边咧，佢就不断喺度拍门，咁然之后咧，我谂大概去拍咗5分钟嘅门度啦。佢话 5分钟啊， 系啊，拍咗5分钟嘅门， 5分钟都唔开枪。 咁但系佢 真系冇 子 弹 啊，佢袭击唔到佢啊嘛，佢隔住道门，佢冇入到嚟啊嘛，佢哋真系顶住道门，即系纯粹系真系好似拍戏咁样。 我系佢就入定子弹，跟住叫个老婆开门， 即刻开枪啊嘛。 系啦、啊，等佢行入嚟。 咁但系 丧尸喎，大佬，你而家讲紧 唔系？但系嗱，佢又我谂系咪因为佢哋丧尸，佢意识只系 可能是某些局限，因为我看过之前譬如有些典型的丧尸的形容都是他们的行动是比较 慢一点， 慢啊，跟住然之后。 不是啊，你看哪部戏，有些跑得很快的。 是啦，有些智力又低一点，即是他的精神的状态不像我们现在普通人那么灵活的反应的。那他说大概五分钟后到啦，那他就走了。 嗯。 那然后他就你会见到他在那里即是周围这样走啊。 嗯。 行了一阵间之后他就走了，就向着一些树林的方向就离开了。 嗯。 他们呢就有报警啦， 因为这样的原因就隔离了那个地方。 因为他之前已经报了警了嘛，他太太已经报了警。咁警察真的来到了，那他来到的时候他们将个事情就告诉那些警察听啦。那么警察听完之后其实他们都有找那些缉毒犬啊，不是缉毒犬，那些警犬啊，警犬啊，去整个森林咁封锁，即是个公园去封锁来去做一些调查。咁他们隔离晒整个森林，咁他们都找了好耐，因为他说。 即是要告诉听众听。你而家讲紧一个咁嘅公园咧，就唔系好似维多利亚公园咁样夜晚会山泽啊，即系唔系呢啲。而家讲紧一个国家公园，直头系一个森林嚟， 系啊系啊， 即系冇边界 山头 咁样 嘅嗰啲嚟嘅。咁佢哋就封锁嗰个地方，咁我又揾咗啲警犬去帮手去揾。但系嗱，头先嗰个事情就应该系晏昼发生嘅，咁佢哋一直揾到夜晚咧，咁佢哋都系冇呢个即系揾唔到啊，完全见唔到呢一个人。咁啊，跟住佢话因为基于呢个天。光的关系呢，咁啊即係冇咗日光啦，咁佢哋就停止咗嗰、那个搜寻啦。 天光冇咗日光嘅意思。 即 係 因为天黑啊，即 係 个要嗰啲天光嚟做嗰、那个即係先可以去搜索嘛，嗰啲搜杀係咪叫。咁跟住呢佢哋搵嚟搵去呢，咁搵唔到，咁结果又停咗啦。咁、去到第二日呢佢哋又再去继续嘅时候呢，嗱按照呢个网站即係转述返呢一单新闻啦，佢哋其实自己呢个组织呢都有派咗啲自愿拯救队咁样去搜寻，可能我听到呢单 case， 即系都当佢系丧尸嘅，唔系当佢傻佬嘅。 嗱，警察就冇咁讲嘅，但系呢一班人就系认为系疑似一个丧尸嘅个案，所以佢哋就谂住自组咗一个自愿队啊，咁就去帮手协助调查咁样谂住。嗱，但系呢度咧，我自己有少少质疑嘅，睇嘅时候，咁警察其实都唔会立乱俾普通嘅市民，既然佢封锁咗啦，咁佢点会俾你哋入去搜寻咧？咁所以佢哋可以帮到手有几多咧？其实呢度就冇讲到。咁但系佢哋有转述翻警察讲嘅嘢咧，佢就话咧，去到第二朝早咧，前一晚就应该八点钟，佢哋就即系收队就翻咗去噶啦。咁去到第二日咧，佢哋大概九点几啦。又是有狗啦，又是有警察啦，咁去过那个公园度揾，咁啊佢哋系见到，即系后屘系见到 揾到呢度有， 系啦，咁然之后佢话嗰个人咧系就正如头先嗰个 爸 爸 形 容嘅，系真系一个好怪的人嚟嘅，你见到佢唔系好平衡咁样向住佢哋行嘅，咁但系咧啲警察系。警告佢就系话，喂，你停啦，即系你唔好再埋嚟啦，再埋嚟系啦 ，freeze， 我哋开枪噶啦，各样嘢啦。咁如是者咧，重复咗好多次，嗰个呢、這个怪人咧一直埋嚟，而且系即系带有攻击嘅恶意嘅。咁佢哋由一个五百 yards， 我唔知道那个 五百码 码，五百码嘅范围，一直去到越嚟越近咧，去到十尺、五尺咁样样啦。咁跟住 系 啊，喺呢、這个文字上嘅形容咧，佢系话佢一直。都冇停过，而且佢警告佢话我会开枪嘅时候，佢都冇停，甚至乎举高自己嘅手，即系好似做一啲攻击嘅状态咁样走埋嚟啦。最后尾咧，佢哋真系开咗枪，咁但系开咗枪咧，佢系跌低咗嘅，但系佢再企翻起身咯，系好似丧尸片咁。咁跟住咧， 直头系丧尸嚟呢个咁样。 系咁，但系其实去到呢一度咧，即系有之前我哋睇咗好多关于丧尸嘅调查嘅时候咧，都有讲过话佢哋系冇嗰个痛楚嘅感觉嘅，即系佢哋系唔识得痛。 就算买阿美嗰单嗰个 吸咗毒嗰啲， 嗰个都系冇痛楚噶嘛。 系啊，譬如佢哋有时打人， 你先前有冇痛楚？ 几时先？ 系啊，你冇吸过毒啊？ 咩几时嘅痛楚啊？咁你而家痛唔痛啊？ 唔痛， 唔痛啊？点解冇咗痛楚？你吸咗毒啊？ 我冇啊。 咁跟住咧，佢就话佢跌低，跟住再起翻身，咁啊吓死啲警察。其实佢哋都好惊嘅，即系点解？ 打头啦，梗系 咁 样 嘅咧。咁啊，点解佢哋系啦？你讲得啱。第一唔系佢第一枪，其实佢哋系打佢只应该系左脚啊。咁所以咧，但系佢。 继续企翻身再行。于是嗰啲警察系再开枪，直至到佢再走到系最窿，系再跌低，再企翻起身。咁啊，直至到去到五尺嗰个范围咧，跟住再开咗个枪啦。咁跟住佢真系就冇再起身啦。咁呢、這个个案就系、 是、哇，好惊喎，真系 嗱。我睇嘅时候呢我係半信半疑嘅心态去睇。咁但係佢就讲到话如果成个 Olympic 嗰个 National Park 都可以封嘅话呢咁我又觉得佢未必係假得晒。 未必係留得晒。 係啦呢个可以上网大家去搵多啲资料啦即係做个分享都係头先嗰个组织嘅一啲文章嚟嘅。咁但係除咗呢类型嘅个案啦应该仲有其他嘅个案可以分享㗎喎。 喂係啦其实呢正话即係一路咁样讲紧呢个咁嘅 case 咧，因为咧大家而家咁讲就系话，喂，觉得呢个丧尸病毒啊，究竟系咩嚟嘅咧？点解会有一种咁样嘅病毒咧？咁、其实咧有一个医生咧系走咗出嚟，呢个医生咧系爆咗一啲料出嚟。我哋下一 part 继续 好 讲埋呢单嘢。第四 part MJ 十三嗱个好处揾阿刘六嚟咧就系、是、好多时以为咧得三 part 嘅嘢咧，结果大家吹下吹下就讲咗四 part 出嚟， 太多口水啦， 系啊，冇错啦，夹开就系咁噶啦。好啦，嗱咁啊，正话本来要讲个医生嘅 part 啦，咁但系个医生嘅 part 我阵间先再讲先，因为嗰度牵涉咗好多嘅阴谋喺入边。咁但系咧而家即系仲要讲，其实咧正话讲紧呢啲咁嘅个案，除咗吸毒之外咧、其实真系有一啲系天然形成咗嘅一啲疾病啦，系咪天然形成唔知啊？但系譬如喺乌干达咧有啲村落咧，其实成条村入边出现咗一啲小朋友啊，佢啲小朋友突然间系患咗一种病咧。佢哋令到佢哋嗰啲行动啊，佢哋嘅样貌啊，佢哋嗰啲反应咧，全部都几丧尸啦。即系当然佢点样传染到其他细路都有咧，就唔系好似睇戏咁样，你咬咗佢之后，跟住佢慢慢一个钟头之后就变丧尸，唔系咁样。即系嗰啲系剧情嚟嘅，但系就唔知点解慢慢传开去咧，就好多小朋友啦，净系大部分都系小朋友，就出现咗一种佢哋俗称叫做一种丧尸病。咁佢哋直头系即系个面系目无表情啦，而且个身系唔受控制喺度喐嚟喐去啦。佢哋会成日想需要食嘢，除咗食嘢之外，佢哋就好似咩都唔识嘅，即系甚至乎应人啦、啊，叫佢嚟呢度行去嗰度咧，总之佢完全系唔识俾反应，就自己就自己做自己嘅嘢。咁甚至乎有啲妈妈甚至系冇啊出世嗰阵时个细路仔一路都正常。但系唔知点解突然间有一日系瞓醒觉就会变咗一个咁样嘅人，咁嗰啲妈妈都伤心啦吓，咁同埋佢哋甚至要揾条绳咧，系要绑住佢哋只脚，即系等佢哋走唔到啊，因为如果唔系唔知佢哋走咗去边啊会，咁就成个医院入边，譬如佢有啲医生即系当地比较落后啲啦吓，嗰啲医院都落后啲，即系你谂下嗰啲医院入边可以有只鸡喺度行嘅。即系我睇过嗰啲 footage 其实佢系只系一个好似帐篷咁嗰啲， 系啦系啦，咁就一张张病床咁有个蚊网笠住啦，咁但系嗰啲病床下低系有鸡喺度行嘅，咁即系都系一个落后嘅地方，咁就治疗一大扎一啲咁样嘅小朋友喺度，咁但系我知道你好似上网揾到咧，有啲系一个治疗嘅方法噶嘛，系嘛？ 其实就真係未有嘅，我只係揾咗一班人开会嘅片段，即係我听返佢哋讲呢，即係访问咗好多人啦，即係无论係呢个医生啊，即係因为世卫组织都关注咗呢个问题㗎啦，咁佢哋亦都諗过好多方法出嚟，但係都系冇办法即係医得到。如果听众系想去查下呢，其实你可以打 Nodding Disease, 即係 NODDING, 跟住就系、是、Disease 疾病嗰个 DISEASE 啦。咁佢中文呢其实你可以译佢做一个点头症，点解咧？咁讲 即系唔系揈头啦， 系咁点头啦。咁佢话其实咧，呢个病咧都系近以前曾经应该系1960几年最早嗰阵时系有出现过嘅。咁啊，但系近年咧又再发现翻。咁佢话咧，喺净系喺呢个讲紧乌干达嗰度咧，有病嘅小朋友啦，佢通常都系5岁到15岁嘅时候会有呢个问题嘅。 但系15岁之后就冇事嘅。 唔系，即系比较发。患病嘅人系呢个年纪患啊，咁佢话咧，原来系已经有3000个小朋友系有呢个病， 咁啊亦都引致到死亡嘅小朋友咧，系有成200个。咁佢话咧，染咗呢个病嘅小朋友咧，佢哋系会连个生长咧系会停止咗嘅，即系佢无论你个脑嘅生长或者你身体上嘅生长都系会停止咗。譬如可能佢系六七岁去染呢个病，但系佢已经生到去二十岁咁先算啦。 都仲系咁嘅身 体，系啊，都系会咁嘅。咁佢话佢哋有呢个病嘅时候，佢哋系会成日都会有点头，真系个头岌下岌下呢个情况度出现。咁尤其是喺食紧嘢嗰时，咁佢食紧嘢咧，我谂系佢话尤其是有甜有咸呢啲咁嘅味觉嘅刺激嘅时候咧，佢哋个点头嘅动作系会即系强烈好多嘅。咁亦都有人去研究过个究竟系咩成因咧？佢系谂紧系咩原因？究竟系啲 virus 啊，定系还是系食错嘢啊，定系咩嘢？点？因为好地地，譬如可能个小朋友一路生长到三四岁都冇事，突然之间去到六岁就有病啦。咁佢话佢哋搜集咗比较多嘅线索，可能有关嘅就系嗰啲叫做昆虫，即系嗰啲例如系乌蝇啊引起嗰啲病毒，即系最大机会佢哋觉得而家就系可能系呢个原因，但系亦都系讲到尾又系唔证实嘅。咁佢话， 但系世卫公布啊嘛，呢个系。 你话系， 即系呢个咁嘅 医生病因，世卫佢哋有做调查，但系你话如果系讲话系昆虫嗰个咧，都系我睇下先，应该系一个医学家，佢讲紧系耶路大学嘅医学专家，应该有讲过话系一啲寄生虫引起嘅一个病嚟嘅咁讲。但系呢啲讲紧都系佢哋嘅猜测嚟嘅。佢话系点解佢哋会点头咧？其实系啲小朋友咧，佢个脑入边咧有一个组织叫做海马体，我个英文我唔知咩啦，但系佢中文佢译名叫海马体咁样喺度写出嚟。咁就话佢哋通常系呢个位置受损嘅时候咧，佢哋嗰讲紧个寿命系会缩短到可能得翻三四年。咁而佢哋呢个组织因为受损咧，所以佢哋其实好多行为上嘅嘢，佢哋都控制唔到。嗱，我同你睇过好多片啊，即系嗰啲片系佢哋系流晒口水啊。佢食紧嘢嘅时候咧，就成即系佢哋会识食嘢嘅，但系讲紧佢哋只能够系食一啲好似糊状嘅嘢嘅啫，即系一劈好似泥咁样，佢哋就自己拉手喺度即搽落自己块面咁挤落个口，成块面食到污糟晒。咁实在你睇到佢哋有一啲中心咧，已经系集合晒呢啲小朋友，即系住晒喺嗰度。其实佢哋瞓嗰啲地方，望落去有时似一个笼咁样样嘅，即系佢系好一个 要控制住佢哋， 系啊， 绑住晒。 因为佢话原来佢哋都会有好多行为，譬如佢会咬啦，咬啲嘢啦，会去袭击一啲嘢啦。试过有小朋友会去放火啦，即系懵咗之后啦，即系佢进入咗懵仔嘅状态咁样，好似咁去放火啦。佢曾经试过有啲意外，就系烧死咗啲其他嘅人啦。咁所以喺佢哋嘅居，即系大家民居当中，佢哋都认为呢个病系的确系有一定嘅危险性咯。 嗱，正话咁讲咗呢个乌干达嘅病咧，咁其实我都要讲翻呢个医生啊。如果鍾意听一啲阴谋论或者鍾意听一啲古灵精怪嘢嘅朋友呢，都应该一定懂得美国有一个节目主持呢，就叫做 Alex Jones， 咁係一个大肥佬嚟啦，咁佢呢就讲嘢都好噪音下㗎，其实都几辛苦㗎，其实听佢嘅节目都。咁但係有首先咁讲啊， Alex Jones 有啲人就觉得佢呢讲嘅嘢呢唔係完全尽信嘅。咁但係佢成日基本上佢成日都走出嚟讲嗰啲嘢呢，都係讲緊一啲反呢个 New World Order， 即係一啲即係反一啲共济会啊光明会嘅一啲讯息嘅。咁佢呢就访问咗有一位医生。咁嗰位医生叫咩名呢？嗰位医生呢就一位女士嚟嘅。咁佢就係一个喺纽约喺 Brooklyn 嗰度即係行医嘅一位女医生。佢嘅名呢就叫 Rebecca Carley。Rebecca Carley， 咁佢呢位医生呢，其实即係早年呢佢就一路有研究，咁其实佢自己亦都有个仔呢，亦都係惹过一啲病，经历咗啲病，咁而令佢开始佢继续去研究呢，佢就发现咗一样嘢呢，就係呢个好似好自然疗法与你咁样，即係讲緊就係话一个疫苗呢，其实原来疫苗呢係由一啲政府人员或者係北约组织啊去资助或者去帮即系帮手去做一啲研究，而佢深信呢个疫苗系统咧，其实系可以造成，直头系攞嚟用作嚟，原意系用作嚟做一个叫做生化武器嘅一个嘅手段嚟嘅。OK， 咁佢就话啦，嗱，原来咧有一啲疫苗啦，首先佢即系未讲呢个 zombie 即系嘅有关嘅嘢之后咧，咁佢讲啲疫苗即系普通医疗信息啦。 咁佢就讲话，其实疫苗咧，系即系个作用，大家都知咩啦，就将一啲比较弱嘅一啲嘅病毒或者一啲菌咧，系打入去你身体入边，而等你身体入边咧，嗱佢嘅 concept 啊，就系话等你身体自己释放一啲叫做 抗体， 咁你咪一世都免疫啦，咁样即系。佢你个脑记忆咗嗰啲 data 之后咧，佢你就身体就会对呢啲病毒免疫啦咁。咁但系咧，原来佢发现到嗱，即系首先呢位医生咧，以佢自己系一个西医嚟讲咧，佢严重地抗拒呢个疫苗嘅。佢直头讲咗好多关于疫苗嘅问题出嚟啊，或者系佢亦都深信吓呢个所谓嘅禽流感咧，喺印尼都杀咗好多人啦。禽流感咧，佢觉得系生化武器之一嚟嘅。咁佢嗱，佢当然佢做咗好多嘅 research 啦，攞咗好多嘅报告啦，例如佢自己亦都出咗啲书啊，咁有啲千几页嘅书，亦都有讲过一啲疫苗嘅问题。佢话有啲疫苗咧系打咗落去身体入边之后咧，佢喺你身体入边咧，佢会周身走啦吓，根据你血统入边周身走啦，然之后佢会揾到你身体入边某种嘅疫苗、某种嘅病毒，然之后系会将两种病毒 combine 埋一齐。佢系因为 combine 埋一齐咧，就变成一种你不可以估计到嘅一种新病毒出嚟。咁佢咧就讲到啦，咁嗱，我一路睇佢啲资料啦，咁佢都啲医学资料都其实都几闷嘅，即系呢啲系袁医生睇嗰啲嘢咧，咁我八卦喺度睇。咁但系咧，佢就讲到有一样嘢啦，佢就形容到有一样嘢令到我好诧异，就系原来佢嘅形容系丧尸病毒咧。是可以经由呢啲所谓嘅免疫针而去引发出嚟嘅。嗱，佢话佢曾经即系睇翻有啲报告啦，外国有啲医生亦都有啲报告出咗嚟，系讲紧一个600多页嘅报告咧。佢就系话，原来有啲疫苗打咗去咧，喺你个脑入边咧，佢会随住你血管周围走啦。佢去到你个脑嘅组织入边咧，佢会其中有啲疫苗系会将你个脑。嗱，唔係講緊普通疫苗啊，講緊一啲即係軍事性嘅疫苗，打咗入去咧，係令到你個腦有部分嘅腦細胞死咗嘅，而你死咗嗰啲腦細胞咧，就會令到你個人咧係好有暴力嘅，有暴力傾向嘅疫苗嚟。而當然咧，就要睇翻你個腦入邊有邊個部分被破壞咗啦，因為你唔同破壞就有唔同嘅症狀嘅，有啲可能即係蠢咗啊，有啲突然間即係好急躁啊，有啲人就直頭有呢個叫做 violence， 即係有暴力傾向咁。咁佢就話啦，原來大家睇翻咧，有好多嘅連環殺手咧，所謂連環殺手佢哋殺人，原來佢哋好多人早期咧都係會經歷過一個腦創傷嘅，例如有啲人可能真係個腦個額頭呢度有疤痕嘅，即係有好多都有咁嘅情況，或者有好多人就係食一啲叫迷幻藥，令到佢個腦入邊咧。令到佢腦細胞有啲死咗，咁而出現咗一啲越嚟越暴力嘅傾向。咁佢就話啦，原來有啲醫生喺二次大戰嗰陣時啊，係曾經試過將一啲叫做瘋狗症嘅病毒，就係注入去一啲人或者一啲俘虜嘅身體入邊，而去研究嗰啲人中咗瘋狗症之後。所產生嘅問題，咁原來佢研究已經唔係講緊一般大自然出現嘅瘋狗症，佢講緊研究嗰啲已經係將一啲基因組合過嘅一啲嘅瘋狗症病毒注咗入去一個人，佢話喺腦部近住耳仔嘅位置啦，就會令到佢嗰個位置嘅腦細胞死亡咧，咁佢就會失去咗一啲記憶，而且力。都令到呢个人呢、这个患者本身呢系充满暴力嘅。咁佢哋出现嘅情况就会点样呢，开头佢哋会讲唔到嘢啦，或者食唔到嘢啦，因为个喉咙好痛啦。而去到后期连口水都吞唔到啦，所以佢会不断喺度流口水啦。到最后嘅阶段已经系去到佢哋会去咬嘢啦，因为佢肚饿啊。佢会不断去咬，想咬身边嘅人啊，而个瞳孔亦都冇反应啊。咁跟住到最后就会即系去到最后啊，就系、是、一个去到一个昏迷状态，然之后就会死。咁、但系喺佢未变昏迷之前咧，其实已经要喺医院嗰度系要绑住晒嗰个病人嘅。佢话因为即系你估佢唔到佢会做啲咩嘅。佢话曾经试过有啲医生，即系喺讲紧二次大战嗰时候，系有啲科学家系曾经想去即系 check 下嗰个人个病嘅情况点样啊，搵个电筒即系搵啲光照佢嘅眼嗰个瞳孔嘅时候咧，系俾其中一啲病人咧系咬咗只手去。即系俾啲病人捉住佢咬咗只手，咬断咗只手啊咁。咁所以佢话喂呢啲已经系去到直头系讲紧一个叫丧尸病毒，而呢个丧尸病毒咧系佢写到明，佢讲到明系由北约去赞助啊，或者系支援佢哋去研究嘅。即系话 北约组织，即系话已经将呢啲咁嘅病毒变成一个生化武器。 但系咁讲，即系普通嘅疯狗症咧，如果真系中咗嘅话咧、其实佢都系会咬人啊，会系类似有即系一啲比较暴躁嘅症状噶嘛。咁、但系其实如果系咁，佢会唔会你头先讲嗰个个案，佢话咬到个医生，会唔会佢本身系真系有疯狗症咧？ 你首先要知啊，佢而家讲紧呢啲咁嘅研究报告系讲紧系即系二次大战嗰阵时嘅，由德国嗰边带咗入嚟嘅。咁而呢啲研究报告咧，其实即系你正话讲嗰啲疯狗症嘅症状，就系近呢几十年嘅研究啦。咁但系即系话喺远早喺二次大战嘅时候，其实佢哋已经研究紧呢一啲所谓嘅疯狗症嘅疫苗，甚至乎佢话有啲人嘅疯狗症咧，所谓疯狗症其实唔系。佢俾只狗咬亲，或者俾只狐狸咬亲而惹到疯狗症嘅，而系佢直头话系大部分嘅疯狗症咧，都系由疫苗嗰度注射入去你嘅身体入边，而令到你产生呢个疯狗症嘅。咁即系话你俾只狗咬亲，跟住要打针，打完针之后咧，你就开始有疯狗症嘅症状出现啦，就唔系话真系俾一啲动物咬亲之后惹咗个疯狗症。咁好啦，其实呢佢呢度咁样讲緊啦，咁我就去再即係睇佢其他嘅资料啦，佢话原来呢啲咁嘅疫苗甚至可以做到有啲效果係直头将你洗脑啦，即係令到你失去咗记忆啦。其实佢个原理好简单，就係嗰啲疫苗嘅药物去到你脑部有某个地方，然之后破坏咗里面嘅細胞，咁就令到你失去咗啲记忆啊，或者你做出一啲行为啊，会有幻觉啊，甚至你会当咗自己係一隻狼啊，或者当咗自己係一隻恐龙啊咁样啊。咁所以变咗你会变成好似洗咗脑之后重新去做过另一个角色，咁而就令到你有一个暴力倾向。咁但係其实呢，我想讲有一条片呢，我又系唔会放上去俾科林俾大家睇，因为呢条片实在系残忍到你，我点样讲呢，系残忍到我自己睇完之后呢，我都成好耐都释怀唔到嘅。 系咩嚟嘅 呢？其实系一条 YouTube 嘅片，就系讲紧一个前苏联嘅一班科学家嘅一个恐怖实验，一个研究。咁其实咧，个实验咧，佢哋系攞咗一只狗，咁样咧就杀死咗只狗，咁然之后咧就将只狗系拆散晒啦，即系肢解咗。咁嗱，即系佢系用科学嘅理由而将呢只狗咧，就一只狗仔咧，就将佢杀咗。咁就然之后就将佢劏开咗啦。咁攞开晒之后咧，跟住佢哋就利用一啲嘅药物，同埋利用一啲嘅注射嘅系统，令到呢只狗咧个头咧系醒咗嘅。而佢系会眨眼，只眼系会喐，而且个口个下颚系会喐嘅，即系会想好似咬嘢咁样嘅。咁嗱，一条好残忍、好变态，我形容系变态啦，即系听众知道我好中意狗， 十级变态。 我睇完之后，我系真系瞓唔到觉嗰啲嘅，所以我唔会将呢条片摆上去科林啊。你听众朋友都唔好摆上科林啊，你揾到嘅话啊，都系 YouTube 嘅啫，你揾到就唔好摆上去啦，因为我会铲，因为太恐怖呢条片。咁就佢哋做过一个咁嘅实验，系我睇过呢条片，即系黑拍片嚟。咁佢哋就係话其实佢哋嗰陣时已经係成功地研究到点样用一啲药物或者一啲刺激脑部嘅一啲液体啦，或者一啲药物啦，注射入去一个死咗嘅身体入面，而令到嗰个死咗嘅身体呢係继续去运作嘅。 但係讲緊唔係即係短暂时间 嘅。佢冇讲到係短暂定係长时间嘅，即係佢总之就係注射咗落去，好似即係呢好多年前有套嗰啲沟片呢叫做活跳尸嘅咧，就系、是、形容嗰个人死咗之后咧，佢打咗呢只药落去咧，跟住令到佢醒翻，即系有翻个活动，但系佢个活动已经唔系原本嗰个人啦，即系佢冇咗个灵魂噶啦，已经，即系佢系变成一个活死人。咁、其实就系话呢条片已经系好多年前嘅时候，已经系由俄罗斯已经成功研制咗一种药物，系当你嗰个人死咗，而唔系全尸，讲紧你系散咗都好啦。咁你打完呢只药物之后咧，系会令到你身体有短暂嘅时间咧，系会回复翻一个活动状况，而个活动状况几唔受你个大脑控制嘅。咁佢就嗰条片已经睇到啦，即系甚至一只狗已经系即系拆散晒。 但系佢受边个控制咧？嗱，你谂下，如果我系军方嘅组织，我去令到我下边嘅军人，佢哋全部都系喺一个咁嘅状态。咁但系其实佢哋未必系听话嘅。 系啊，嗱，佢而家呢个咧，呢、這个研究或者呢条片睇到咧，就唔系话佢首先要研究嗰啲军人出嚟。佢点样可以令到嗰啲人死咗可以复活先？ 咁嗱，死咗复活都唔听你话啦。 系啊，咁就未必系军队啦。咁但系佢好似如果根据呢条片睇，又系真的话咧，咁即系话佢哋已经成功将死咗嘅人变成可以变成一个生嘅会活动嘅嘢啦， 躯壳啦，系啦， 系啦，系啦。咁、但系当然系咪好似正话你讲紧，好似即系林肯 啊，系啊， 僵尸猎人一套戏咁样可以。 嗱，呢个林肯吸血鬼猎人 吸血鬼猎人， 我有睇到啦。咁啊，入边即系其实睇嗰时，我都系当佢一套戏咁睇下啫， 都当戏睇啫。 咪就系咯。咁跟住啱啱即系我哋讲话去做呢一集嘅节目嘅时候咧，即系一路揾紧嗰啲资料嘅时候，不期然会谂翻起佢其中一个情节。我唔知啲观众有冇睇啦。咁啊，我都如果你真系唔想听嘅，咁你就 skip 过一阵先啦。咁入边其中一个主要嘅桥段就系话咧，佢哋人类咧系大战呢个僵尸。啦，呢个都系人都知噶啦，同你讲乜？佢入边嘅僵尸就系想去攞翻呢个主权啊，即系控制成个世界嘅主权啊！佢以后要变翻系僵尸话事，唔系人类话事。咁佢就去同人类嘅军队去对决啦。咁佢哋咧开头嘅时候咧，因为佢嗰套戏入边嘅所谓嘅僵尸，其实同人咧系冇乜分别嘅，几乎系一模一样嘅。只不过佢哋系不死身咁样样嘅啫。咁啊喺度有个喺战事上面嘅时候，好多场仗，其实嗰啲人类嘅仗咧，即系嘅军队咧，都系输。试过有情况就系喺度对住一班敌人冲埋嚟嘅时候开枪，全部都系唔死嘅、一路中咗枪都仲系继续哇， 僵尸嚟啊嘛， 系啊，但系佢拍佢好似丧尸咁，其实咁啊，跟住冲埋嚟都系唔死，跟住杀死晒所有人啊咁样样，咁好几次都系咁，即系呢个情节就令我谂翻起系，如果我有一队军队，佢哋系。唔会死嘅，佢哋系完全系服从我 嘅， 唔会痛嘅。而佢哋呢样 星战前传 系啦，好似你由之前咁讲，系原来死咗嘅人都可以变翻一个你嘅将士嘅时候，其实人变咗你，哇！我嗰个资源啊系无限啊，即系个军事资源变咗咁嘅话。咁我真係佢玩晒㗎喇喎，会唔会就係因为类似咁样嘅原因，所以有啲 有啲科学家佢会研究呢、這个其实远早喺好多年前即係二次大战，其实呢个生化武器嘅研究已经係不断喺度进行緊㗎啦，包括纳粹德军都系㗎嘛，即係佢哋都系研究呢个生化武器。不过佢哋即係未必去到一个位，就係佢哋首先研究个生化武器就去对付敌人。 歼灭你啫，係啦。 但就冇諗过系摆自己人嗰度，令到自己嗰队军队变成丧尸。 生化部队咯，变咗。 生化部队咁就呢、這个就恐怖啦，真系。咁其实今日一路分享呢啲资料，其实仲有好大量嘅个案，都系讲紧究竟其实系咪？真係有一啲喪屍係出現，而政府係冚住咗啲消息唔流出嚟呢。嗱，而家好似越嚟越多人去提，你其實上網你揾，你去 Google 你打 zombie 啦 ，zombie 跟住打 conspiracy 咧，你就會揾到好大量嘅網頁咧，都係有講緊呢啲所謂嘅喪屍，其實係咪真係一個政府一個冚住咗嘅一個陰謀，或者係一啲？秘密研制紧、做紧嘅一啲实验，包括美国吓，美国系有一啲叫做呢、這个要小心讲，有一啲叫 FEMA cam 咧，即系一啲监仓啦，但系困住嗰啲人咧系唔知咩人嚟嘅， 吓， 即系佢唔知系政治犯啦，定系一啲嘅犯人啦，定系咩，但系即系一家大细咁住入去，而佢哋亦都喺呢啲 FEMA cam 附近咧系安排咗一堆。即系讲紧几万个嘅一啲塑胶嘅棺材， 点解要系塑胶嘅棺材？ 即系平啊嘛，即系佢用机啤出嚟棺材啊嘛，你唔系普通棺材用木做，即系佢可能做完一啲实验，有啲人死咗，跟住佢就将条尸运咗去个塑胶棺材入边咧，就即刻攞去火化噶啦。即系嗱，系有相有纪录片系拍晒出嚟呢啲所谓 FEMA cam。咁 FEMA cam 实际系做咩冇人知嘅，但系有可能就系攞嚟做实验嘅人嚟。同埋加上最近即系呢个叫 CDC 啦，即系呢个 疾病控制中心 系啦，即系一个疾病控制中心，即系其实系 under 呢个国安局嘅嘅部门嚟。咁其实佢哋都系喺即系先前都集数都讲过喺呢个 Plum Island 嗰度咧，纽约对出个 Plum Island 嗰度系做紧一啲嘅生化武器嘅研究啊。所以亦都先至出現咗咁多啲嗰啲叫 Montauk Monster 嗰啲怪獸咧，又似牛又似咩？其實呢啲怪獸係不斷 在纽约附近不断到而家都仲系，好似上两个礼拜都仲有一啲冲咗上岸嘅，或者有啲喺河边嗰度死咗嘅尸体发现咗咧，系呢啲好似又未见过嘅一啲怪物嘅样子， 类似四不像或者唔知乜不像咁嗰啲啦， 样又似又似只鹰咁样，但系又有手脚，又有啲似牛咁样嘅，咁所以变咗呢啲咁样嘅生化武器研究，其实系咪真系代表？呢、這个政府喺度，美国政府喺度做紧一啲咁嘅研究咧，又会唔会净系美国政府做紧呢个研究？我哋其他政府会唔会又有做紧呢啲类似嘅研究咧？定系呢啲研究只系在于动物嘅实验，而冇摆喺人上高咧？ 又或者咁，又或者我哋讲翻较早前提过嘅一啲毒品咧，可能毒品就系、是你有唔同嘅程度嘅。当你接受咗一级嘅时候，可能你已经冇感觉啦，兴奋过咗啦，你可能就会越嚟越高级，二三四五六级。咁所以咧，嗰啲可能毒贩就会去制造越嚟越多奇怪、唔同嘅合成，甚至乎更高级、高层次嘅毒品俾你嘅时候，终于就好似有一个肉盐呢一种咁嘅情况诞生啦，咁会唔会之后有个可能系唔同嘅高酸盐或者焦盐，好多种唔同嘅盐嘅时候，即系越嚟越变，即系嗰个变种啊，即系毒品都会变种噶嘛，咁你一路喺度食嘅时候，状况 越嚟越夸张， 越嚟越夸张啊，即系。而且可能你明白，你有啲毒品可能甚至乎系你无声无息嘅，你已经食咗。如果有一日，可能我哋成个国家要俾人落毒咁样样，咁会变成乜嘢嘅一个状态咧？ 因为而家讲紧咧，就系除咗你嘅毒品之外咧，就可能你嘅疫苗针同埋你嘅手提电话咧，系会连成 一加一 再加一啲 signal 咧，系会改变咗一种病毒，令到你身体。可能你听日突然间瞓醒觉变咗丧尸都唔定， 好彩我冇打疫苗啫， 系咩？ 嗯， 哦，咁你醒目啲，吓你果然又有听原网台啊， 好彩我冇吸毒啫， 系嘛， 嗯 ，OK， 咁果然系一个乖女啊。嗱，今集咧都好多资料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就上网揾啦，呢、這个 Rebecca Carly 啦，咁就系呢位咁嘅医生啦吓，咁佢个网站咧。其实 Rebecca 即系大家知点算啦，跟住 Carly 就 C A R L E Y， 咁大家如果去 Google 打呢个 Rebecca Carly 咧，即系 Doctor Rebecca Carly 咧，你就一定揾到佢本身网站。佢网站系有好多好多嘅资料，都系讲紧一啲防一啲疫苗嘅注射，或者讲紧啲疫苗入边嘅阴谋，甚至呢个医生而家已经系俾人除咗牌， 嗯， 系俾美国政府除咗牌。嗱，当然你去维基嗰度去睇咧，你可以揾到佢嘅资料，而嗰啲资料咧，嗱，我觉得维基有部分咧系被政府利用咗攞嚟做抹黑嘅，包括 UFO 档案，包括 UFO 证人或者目击者，或者被老拐嗰啲人。咁但系连呢啲咁样嘅阴谋啊，啲疫苗入边嘅阴谋咧，都会有少少抹黑佢，就话呢个系一个流民医生， 嗯， 话 Dr. Carly 系一个流民医生。而上一集如果有听，其实美国政府好中意用一个流民嘅字咧，系去形容一啲反对美国或者系同美国背道而驰嘅一啲机构啊、人咧、啊，或者公司咧、啊，或者系国家啦、啊，佢都会用呢个流民呢个字。 咁你咪流民主持咯。 我同你都系啊， 改名我要 系， 唔好流绿流民主持， 流民主持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大家真系要认，即系想睇多少少啊，会唔会有一日突然间有一日系香港好似睇戏咁，成街都丧尸咧？ 哇， 系就惨啊！ 系啊，要谂下点样，我哋要谂下，唔系成街丧尸，如果我自己变埋丧尸都冇咁痛苦。 系， 如果我自己系清醒嘅，我唔系丧尸嗰个状态先系最痛苦。 系啊，冇错。咁你都唔知道走好定唔走好啊？ 系咯。 即系世界越嚟越乱啦，所以咧大家真系睇清楚啦吓，认清楚啲而家世界发生紧咩事啦。好啦，咁啊今日揾咗阿刘陆上嚟啦，每次刘陆上嚟咧都同我咧就喺度大家吹好多一啲阴谋论嘅嘢，上次就讲呢、這个一啲 胶 病啊，今次就讲呢个丧尸病啊，咁啊睇下我哋嗱呢个就嚟 season break 啦，咁下个 season 你上唔上嚟啊？ 哇！你呢个唔知道你系咪认真嘅问题嚟 嘅？ 呢个喺break 嘅时候你break几耐啊？ 吓、 啊，你 break 几耐？ 唔知道、啊，今次唔知道、啊，今次睇心情啊。 咁睇下你 break 嗰段时间，我哋再倾下啦 吓。不过未，仲有两集先到 season break 啊。咁下个礼拜继续有 MJ 13号。今日多谢刘陆。 好，拜拜。 拜拜。